的狗人节目即将开始，各位。Hello， 今日早少少啦，因为都唔想太晏瞓觉啊，同埋都唔系路噶，即系而家好多片令到人好唔开心啦。琴晚本来都想开 live 嘅，不过即系琴晚实在啲心情啊太差啦，咁所以都系唔好搞，睇下剧算。好窒啊！好窒都冇办法啦。我呢度见到佢个健康良好嘅，即系话我而家呢个 live 咧，佢有个 stream health 嘅，咁啊绿色代表健康，咁啊可能你嗰边都唔定嘅，都唔知啊，真系近排都唔系好稳定，因为上次上个礼拜直头好明显咧。就是斷開三橛，無端端停了，無端端 stream 不到，咁啊即係吹漲。咁遊行嘅時候撞到個網友，就話：喂，正喎、啊，你分開三段正喎、啊，可以有個揀啲啱聽嘅標題嚟聽嘛。咁好明顯，佢就唔係一般狗吹嗰啲 friend 嚟嘅，即係可能係近來先入嚟嘅。咁啊，於是乎佢覺得，好似人哋咁樣分開幾好啊，段段都有唔同嘅 topic。咁啊，可能誤解咗狗吹係一個嗰類節目啦。咁我都想好似佢如佢咁講嘅。咁但係除非我有一個人真係瘦身嘅，坐喺我前面幫我處理呢啲嘢嘅啫。咁我全部都係自己搞，同埋可能有少少啊鄧武識幫下手之後長後記咁樣，我先至可以。將我講嘅 recap 翻出嚟，如果唔係我就一來唔記得啦，二來同埋成個過程太長咧，我唔能夠即係唔習慣或者冇能力咁一一將我講過啲咩記低翻佢，咁所以咧嗰位朋友就真係唯有等下次再斷線先至可以再滿足得到佢啦。咁我現場都同佢講話，真係未必滿足得到你啦。如果你聽開呢啲節目，咁你聽翻嗰啲啦，即係對佢嚟講嘅獲益會好啲嘅，相信。今日照睇咧，聲音各樣咧就應該比幾平均啊，即係聲音啦，同埋個流暢程度、甩嘴嗰啲都應該少嘅。原因就係一個人就容易控制啲嘅，即係同埋最主要係我講嘢，如果你有機會比我近咪咧，我就唔使咁聲嘶力竭，就去令到我聲大啲，又或者唔使情緒高漲嘅時候。又 over 咗咁样，因为其实我一早已经 set 咗一个 compressor 噶啦。咁因为有时啲嘉宾实在个 variety 太，即系唔可以话 variety， 即系佢哋嗰个语气个情绪太高涨或者太抑扬顿挫咧，咁变咗低嗰度入唔到位，咁高嗰度就爆咗。咁我将当我低嗰度入咗位之后，高嗰度就已经 block 无可 block 啊，咁啊拆晒。咁我上次。唔记得咗边位啊 ，Eddie Sir 系啊，同埋李老板，咁嗰次都有少少呢个问题嘅，但我自己咧应该 OK 几好嘅，我估啊，即系嗰个 level 控制得唔错嘅。OK， 七婆 Hi，Anderson and Justin Hello， 叔叔大家好， 喂你好， 红探长好，大家好，又晚晚做节目，多谢你啊，9527，大家好，大力水手789，大家好，副声狂 Hi 探长，监制大家好 ，Coco 探长好，大家好，红红我有朋友系机场，好担心佢，七婆拉吉地，大力水手789好窒，22Anderson Hi 探长，长涛港币10元， 喂 Thank you， Hello 探长，美兰 Hi， 兰五大家好。好， 大力水手789加阵好啲，趁 Jeff 唔窒，亚历昌而家冇咁窒。喂 ，Cafel the Chi， 我系728 Rolo， 而家正常翻。John 及 Nick 及 Brown 探长， 喂 ，Hello 阿俊， 老探 ，Ultramax 96 Hello， 行红千万去完全湾同 FD 食完饭，行过六人，有过百人为管理公司，大部分40岁以上，反而后生唔多。我知六样系荃湾中产重镇，睇嚟香港中产都对拍去好不满。Cliff 朋友，长涛探长， Hello。 你好。现在香港局势，共产党会不会一箭三射三雕去得你？ 你嗰个系老萧咩？我完全唔熟共产党，不过可以用佢个最有利嘅角度去估计嘅。咁之前有人话我靠估啊，咩都系，咁啊梗系靠估啦，真系冇证据噶嘛，好多嘢都。同埋有时就算你识得嗰个人，嗰、那个人会唔会同你讲真话咧？咁呢啲都攞唔到证据噶。咁但系好衰唔衰咧？即系我发觉，即系唔系自己赚自己，即系我估中一啲局势嗰、那个那个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即系我其实唔系专登话想中想唔中添，有时。咁但系有啲人就话要证据先至叫我先好讲咁样。咁唔怪之佢中意听嗰啲咁多马后炮啦，因为马后炮实准噶嘛。咁即系我其实即系你唔好当我系山神仙，我讲啲一定系。即系你期望嗰啲啱听嗰啲，你咪觉得好开心咯。咁唔啱听嗰啲，你又觉得或者得罪咗你啲偶像，又觉得唔开心，咁样就无谓有咁嘅期望咯。我觉得咁咧就即系点解我啲嘢多数中咧？因为我唔怕得罪你哋，即系你哋好想听嗰啲，我都未必会一定讲嘅。咁我都系纯粹讲我信嗰啲。咁好衰唔衰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统计咧，即系多数嘢都俾噏中嘅。咁唔紧要啦，即系有啲人唔中意面对现实嘅话，咁亦都冇所谓嘅。我讲唔讲得中，我几大影响力啫，得嗰百几人听，咁所以咧都话明九吹廿四，就何必要咁高期望咧？对于呢啲咁嘅得百几人听嘅节目，系咪？阿康康，你朋友喺机场，我谂你唔使点惊嘅，因为个 focus 都唔喺机场啦。而家警总嗰啲反而仲惊啲，因为警总好少人，我突然见到少少。咁机场咧就继续呼吁，即系我嗰啲唔知佢代表咩人啦。咁听日咧就呼吁，会又去机场，会913，睇下先。因为有个都几多人嘅 group 咧，都 keep 住好多人嘅 input 嘅。咁佢又冇话自己代表啲咩机构或者咩组织嘅，睇下先。系咯，而家通常都系咁样噶啦。咁反而咧又话自己代表啲咩嗰啲咧，就通常都中伏嘅。因为点都有对家对头人嘅，即系最明显咧就系嗰啲泛民嘅区议员，讲亲乜都系死嘅，咁我劝佢哋唔好讲啦。即系例如琴日太古又话有个区议员令到咁多人被捕咁样，咁好明显，即系如果成熟啲嘅人咧都知道系有啲人有心去对付嗰啲区议员噶啦，咁但系嗰区议员又蠢，即系有好多嘢，即系你好心。有时就算未必做坏事，都俾人觉得你做坏事，因为有啲人成日都抽清一啲泛民嘅人嘅，咁嗰啲即系唔知啊，有啲人话系鬼啦，咁我就唔觉得嗰啲系鬼嘅，即系嗰啲只不过系竞争者啦，即系竞争嘅话语权嗰啲竞争者啦，咁有啲人特别系，总之逢亲有人俾人拉咧，都话系关于嗰啲人嘅事嘅，咁我嘅 Facebook 群组啊 ，Telegram 群组啊。不停都有人讲呢啲嘅，例如上次无端话俾人拉咗40个有关嗰个唔知咩社工嘅事啊，今次又话关个太古城嗰边嗰个区议员事啊咁样，咁我觉得即系今日出得嚟嘅示威者系咪真系要听人哋讲先去行事咧？咁甚至乎俾人拉嗰啲都未必佢觉得自己俾人煽，甚至乎真系俾人煽咗又唔知嘅话，咁硬系咧有一啲人咧走出嚟咧就话嗰啲。一定系同泛民有关嘅区议员咧，就系煽佢哋，就唔知点佢行边个出口走佬咁样，咁咧有时可能佢都掌握唔到，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你作为就算你系泛民区议员又好，你唔好话自己系边个咯。如果你想做好心，咁我相信，即系我唔相信佢系有心煽嗰啲人啦。咁但系客观上可能真系煽到嘅，咁你唔好成日认你自己系咩区议员咪得咯，或者俾人认到冇办法啦。咁又甚至乎。你自己睇清楚先好，叫人哋点样走咯，好烦啊！因为我真系每日都接到好多 即系出现喺我个 Facebook 嗰度个 timeline 都出现咗好多呢啲镬镬都系泛民嗰啲人去扇人哋几廿人坐监咁样呢啲咁嘅讲法嘅。 黄气老探 ，Hello， 数九十六骑驴，行红千万去圆荃湾。 哦，读咗咯，荃湾嗰啲诶嗰啲市民咧，我觉得诶、大波坊啊、众安街嗰啲咧，都系唉，都系一个黄区嚟噶啦，即系佢哋都惯咗俾警察去压迫惯啊。可能以前喺大陆咧，因为以我所知，嗰啲地方都好多大陆人喺度住嘅。因为好无奈地嗰度系啲赤贫区咧，咁所以佢哋系宁愿信警察都或者信黑帮都唔会有一啲另外一啲额外嘅价值嘅，即系食粪屙以外嘅价值嘅。咁所以有几个区咧，我都够胆讲，即系我都唔系好想喺嗰度消费。第一就系荃湾啦，第二就系唔系荃湾西啊，即系讲紧荃湾中间啊，第二就系北角啦。同埋元朗咧，我都唔想去嗰个消费，因为嗰啲居民实在太唔会自己争取自己嘅所得嘅嘢，即系你唔争取，就等于俾佢放肆咗噶啦嘛。咁某程度都有啲危险嘅，去嗰个地区。 长涛探长你好，现在香港局势，共产党 呢个答咗你啦，一阵间会讲少少嘅，但系你唔好问我咩一箭三雕。去得嚟咁样一箭三雕，你又唔讲边三雕咁啊？点同你讨论啫？ 我呢728就咗一节水做嘉宾，好 good thanks Keith Mark 探长，好点样睇香港呢个局 ？Q Y Fiona Chow 探长你好 ，Samantha Chili M M 讲得切 live， 我哋猫 是气老探，李广探长咁早记，长涛港币十元 ，Keith Mark 我相信经历过寻晚香港人真正烦恼，李广好心做坏事。Terrace Y 红猫开探长 ，Keith Mark 愤怒 I mean cool cool cool 探长，我真系好担心会有狗扮示威者，搞到好似67暴动。Keith Mark 叫人冲又系鬼，叫人唔冲又系鬼。 系咯 ，Plan for 起探长。 系，嗱，即系我头先即系又讲，即系又你有好多人觉得我自夸啦，即系其实当人人都讲紧，不切割不成咩成，即系撞立法会嗰日开始。咁但系虽然系咁，但系鬼的确存在噶嘛，尤其是差人添啦。咁差人就好明显就系鬼啦。咁但系即系我就咁讲，都有人话我搞分化啦。最奇怪就系 Eddie Sir 嗰日上嚟做嘉宾，我睇到个电话弹一个口信出嚟，就话小心探长啊，佢啊去搞分化噶咁样讲，真系奇怪。即系我请得佢上嚟，我梗系同佢有啲基础噶啦，但系佢都。在我的朋友那里都要提他，喂，你上来探长那里要小心他搞分化、哦、这样。嗯，真的不知道哪个分化了，真的。那后来了解过那个是什么人呢？哦，那很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世界只有一个网台而已嘛。那Coco 啊。你话好担心嗰啲狗扮示威者，都唔使担心啦。其实我一早都讲咗啦，即系做一啲过激嘅行为嗰啲，好大机会系警察嘅。即系我嗰日都讲咗，即系唔系耐，上个礼拜一个礼拜都冇之前。因为示威者佢系嚟自嘅阶层咧，同埋警察佢哋受过训练或者大陆人系好明显唔同嘅。即系以呢个推演佢哋个心理咧，佢会做得到啲咩，会做唔到啲咩，就即系我讲中晒咯，即系会做啲好激、会伤人，甚至乎好残忍嘅行为咧，一定唔会系一啲素人示威者嘅。咁啊，当然有人话靠估啦，咁我系靠估啊，咁又估中啊嘛，真系。今日佢都冇否认添啦，系咪？ 是从夜晚二波方入面大把导游同黑社 ，Cheese More Clue， 美丽我住近元朗都唔愿出元朗，特别老铁一日5000机场搞事好赞。 李 广以前2000年荃湾英皇广场嗰边好多嘢玩，好多嘢食，细个又可以去机铺，而家全部都系大陆铺。Maxwell 探长，你好 ，Jack Music MB， 我放弃元朗，唔会再入去。Cheese More 唔系化 ，K Terrace Y 唔系咩啫？ 尤其是7月14，好猛！凭号我有个长辈系49年后上海落嚟，佢讲咗句嘢令我几惊。佢话共产党会为咗实现佢自己谂出嚟一啲我不着头脑嘅计划同实验，会破坏一切。好似上海，当年上海系国际金融中心，仲系亚洲第一。共产党的上海理应富贵，但为咗实现佢哋各套理想而莫名其妙咁毁灭咗佢。佢话香港都会系咁，即使好有利用价值，帮到佢打赢贸易战都唔会理。总之佢突然间谂错嘢就乜都做得出。 咁啊，康康咁讲你嗰个亲戚咧，咁佢将个经验啊直接讲翻俾你听，即系呢个就系佢嘅估计。咁咧，我就唔会完全否定嘅。咁但系，我觉得会系咁嘅时候咧，即系会系不惜一切为咗佢目的而好似上海咁样歼灭咗香港呢个对外嘅关口，即系金融中心呢个地位咧，就有可能发生，但系发生嘅机会咧，相对系唔大嘅，因为。即系我有保留佢会发生嘅可能性啊！即系我唔系话买两边啊。个原因就系咧，如果中国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就会内战噶。原因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其实中共喺49年至到而家咧，中间有好多唔同领导人咧，都有 study 过佢以前发生过咁多事嘅。佢咁样做有冇着数咧？甚至乎到今呢一代嘅。领导人咧，佢除咗权力之外，仲要好要，即系仲要好多利益，即系比起以前咧，净系得到权力咧。因为以前个世界咧，权力就系一切，但系今时今日个世界咧，权力同埋钱都系好重要嘅。佢哋认为，咁所以咧，佢嘅谂法未必同以前一样啦。同埋以前嗰一代嘅共产党嗰啲开山元老啊，佢全部都系唔系你死我亡，靠杀、靠打、靠毁灭再重生。咁但系到习近平呢一代咧。佢相对个时势冇咁差嘅时候，即系有书读啦，有特权啦，咁佢会唔会做得出呢啲嘢咧？咁我相信佢未必做得出。咁但系咧，佢背后想夺权嘅人嘅另外一个板块嘅另一个 party 嘅共产党人咧，佢就好想咁样做。咁嘅时候咧，如果佢哋个权力唔能够平衡到，或者唔能够习近平唔能够只手遮天嘅时候咧。有一啲其中一啲共产党员而偏离咗个主流航道，去谂住打击翻另外一派共产党嘅时候咧，同样系共产党，佢就会做出一啲莫名其妙嘅滥炒嘅行为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见到习近平都仲系党政军都系喺佢手上嘅时候咧，我好够胆讲佢又唔会咁样做嘅。咁但系好难讲噶嘛，你知中国人最叻就系。策反啊！因为共产党里面嘅共产党系超级恐怖嘅，咁会发生嘅机会就系会政变啦。我就认为，咁所以大家都系得个睇字啦，完全干预唔到佢哋做啲乜。香港嘅地位就系保住自己，保得住自己咧，就系、是、我哋最大嘅责任嚟噶啦。因为保得住自己嘅时候，令到自己仲有利用价值嘅时候，咁我头先所讲嘅一半嘅可能性咧，依然存在嘅时候，咁我都仲有。有少筹码令到我哋唔会死得咁惨，唔会变成大陆一个省咯，即系我会咁样睇咯，即系唔存在乐唔乐观嘅，因为真系买大势，即系只不过你连自己都唔保卫翻，你有个 bargaining power 嘅时候，咁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冇人帮到我哋嘅，咁所以头先有啲咧，即系我唔知佢系真心定系 copy and paste 啦，又话咩每人5000蚊去机场。咁一齐去啊！喂，预埋你啊！如果系咁，系咪好冇？即系如果我相信写得出话5000蚊去机场就发啦，你预埋佢咧，佢应该冇问题嘅，佢都应该会陪你去嘅，因为佢哋嘅眼光就系咁多嘢，就系食瞓屙，多5000蚊就好过少5000蚊，即系嗰啲人认为咁嘅，冇第啲价值噶啦嘛。咁如果佢唔复我咧，我当系 copy and paste 啦，再见到出现咧，我就会 ban 啦。OK， 咁啊，就咁讲一句都有少少讨论嘅空间嘅，二波方咧印象中咧好恐怖噶，而家好似好啲，即系我近来因为要揾一条水喉个喉码定唔知，即系总之花洒个嘢揾匀荃湾揾唔到，入到二波方就揾到，咁同埋可能而家年纪大咗，冇以前细个咁惊青啦，以前去呢啲地方好惊嘅，但系而家咧，入到去导游咪导游咯，黑社会咪黑社会咯，即系我都系嚟买嘢咁。 你条街又唔系你嘅，即系起码我有咁嘅自信先啦。而家咁，但系如果佢哋收咗钱要打啲黑衫嘅人咧，又唔同讲法啦，即系等于禁制翻工。咁佢都系做嘢啫，即系咁样都系咁样讲。你香港人做嘢好紧要噶嘛？OK， 咁啊，袁永信，你个名都好鬼咩个简体字嚟噶嘛？ 袁永信系老探 Man Maxwell 探长，你对个女仔俾人射盲眼点睇呢？谢谢长涛探长。 点解你成日问我点睇嘅？咁我谂人都有个睇法嘅，咪点睇？其实咧，即系嗱，我用一个冷血啲嘅角度，我都唔明嘅，即系可能想听下你嘅意见系点啦。即系嗱，我都谂过呢个问题啦。当然，即系我唔系因为你会问我点睇，我谂嘅。即系其实琴晚老实讲，多数人都瞓唔着，咁直头睇到好愤怒添啦，简直。今日我直头唔想再听警方嗰啲废话啦。即系唔通你妙想天开佢会认错咩？肯定唔会啦。咁所以咧，我真系费事自己个嗰个心情越差，同埋我发觉而家我。就算我身在现场食晒胡椒啊成啊，我的心跳都系慢过睇呢个记者会嘅。因为就算琴日我去途经深水埗俾差人袭击啦，系咁狂放烟雾弹啦，我都好平，即系我个心态都好平静嘅。即系我諗个心跳都过唔到70或者过唔到80啦。咁但系我睇记者会啊，琴晚一度，哇，顶你块九啊几啊！睇完之后，即系唔系睇翻，唔系睇现场记者会，睇翻有啲讲法啊，即系有啲人截录咗出嚟咧，即系发觉我原本唔系好愤怒，至到而家都系一个即系一个阶段系比较愤怒，因为越嚟越离谱啊，即系释怀唔到啊，简直系。咁我点睇啊？其实听讲到一半啦。即系其实佢未射盲人只眼之前，已经系咁样开枪啦。OK， 即系我唔会话因为佢射盲咗个女仔，我而先有一个睇法咯。咁其实一早已经有人有专家见到佢哋咁样距离开枪，同埋咁嘅角度开枪，即系讲具体啲啊，6/12咧，佢已经一定会有呢一日发生噶啦。甚至乎有啲人专登射头啊，即系其实警察咧都冇弯转噶，即系我哋。视佢为敌，即系之前我都仲听到好多人话，唔系个个警察都衰嘅，咁我都有咁讲过，咁但系即系佢哋似乎咧企喺前面一班癫狗咧，即系呢班系喺呢个安乐时世，即系揾食容易，呢班人就会做咗警察啦，就会做出啲咁嘅行为啦，即系如果喺呢、這个时世好差，经济好差嘅时候。呢啲咪殺人犯咯，同埋甚至乎係連環殺手咯，即係其實人個臨界，即係對人哋嘅生命、人哋嘅感受嗰、那個同理心嗰、那個指數咧，我覺得冇同理心嘅人咧，做警察咧係最可以發揮到佢哋嘅天賦嚟嘅，簡直係。同埋佢哋嗰啲不徇私，同埋不對他人有敵意呢啲，佢完全唔記得曬嘅，即係根本上而家出嚟射啲人係泄憤，係報仇。佢哋俾个几千万，即系干扰到佢哋嘅警察咧，当正我哋系仇人，即系我觉得绝对系有关系嘅。因为正常你为咗打份工，为咗可以养妻活儿，令到佢哋有个安全嘅家庭，有个安全嘅收入，有个好嘅生活，你系唔使做呢啲嘅。大家谂下系咪？即系你要做得出呢啲嘅，佢梗系一种额外嘅一啲理由咧，佢先会做得出，会兜兜面射人啦。会好近距离射人啦，甚至乎你喺太古地铁站见到啲人追落个电梯度，即系你唔好话追打，你我无端见到有棘低趴落去，我都屎鞋鞋啊，即系嘘嘘声啊，戥佢痛啊！但警察竟然可以自己戴晒 pad， 见到啲人着普通短衫短裤，佢够胆去追落去，仲去泰山下顶砸落去，即系嗰个电梯嗰啲角咧咁尖咧。即系我细个都试过俾啲硬过，系好金嘅。即系佢哋够胆，仲要砸落去，同埋喺啲密封嘅情况之下开催泪弹嘅。喂，根本呢啲人系已经压我一啲暴徒嘅基因嚟嘅，根本就系、是。即系你问我点睇，我就唔会因为佢射盲只眼，我先会咁睇咯。 所以我唔会觉得系十分意外嘅。老实讲，即系只不过佢哋始终一镬打中咁解啫嘛，咁样开枪法。 长涛探长，三雕即是包括一左派及右派商家，二反共势力，三支持共派的人。原 Lock Chan 喺度探长 Samantha Chili 今日我都有 share 叫人走，因为担心佢哋俾人拉，唔知有冇做错。原 Lock Chan 今日你有冇去机场 ？Wilson 陈探长你好 ，Good below this 鬼佬操控嘅搞香港。原 Lock Chan 我睇咗 Another Life 第一集，觉得麻麻地，但认同好似香港社运生活，哈哈。Jack Musick MB 邓模式，人民一日未自由兑换。香港仍有價值， 現 場港幣38元，熊熊而且重要資源出現8964。 明 日槍係雷探長，我仲未嬲完。明王港幣38元。Wilson 曾而家的共產黨仲輸得起你一出解放軍，西方即刻杯葛你十幾年。Chief Mark 點解中國人咁重視統一 ？DNA 李冠而家香港人持氣冚光牙，炳榮吹海長套港幣10元。 喂，點解咁得意啊？長套。 多謝你的意見。本來今天下午10時到港，但機場被关，航空公司改了明天回港，人在外地，心乱香港，心情非常沉痛。Nike 去探长几时会走在前线做直播？原 Lock Chan 看来依场运动无休止，预咗长期斗争，要 keep 住个势，就要大家 brainstorm 下。选刊月又开始窒，熊熊我净系知大波方，有间大光明戏院，睇完戏去附近间儿童长机铺打机。Champion 出去联交所效果会唔会好过机场 ？Perry 少少，葵芳新都会广场而家好多便衣院。Lock Chan 寻晚我都睡唔着，仲留意住你有冇开 live， 同你哋狗吹24。Wilson 陈大二三波方都好杂，原来长弹今日黑警技招好正，啲记者步走咗，行控到而家仲未死人，真系天佑香港。Madison Town 以为721已经系最衰，点知 on 728仲有警方嘅招睇到人抑郁。C 仲寻日德国 live 片入面见到林康正着住记者衫周围走，知唔知佢几时变咗记者？ 系 记探长好， 开 控探长好，点解欧盟话冇确认中共？是汇率操控国，长涛探长会不会发展成为自杀式及喷杀式的运动 ？Nike 去系医院就会知道主医生主护士大多数是反送中，主只有下层绿色衫的医务助理啊，这就支持黑警，支持送中。 哦 ，OK， 阿十嗰啲啊，嗰啲阿姐想支持俾查钱添，我谂仲，因为冇办法噶，因为佢哋嗰啲低层嗰啲助理阿姐咧，佢哋好多都系新移民嚟嘅。因为在大陆呢即是食惯屎啊，即是冇人权㗎嘛，同埋冇尊严都可以活下去㗎嘛。咁所以佢哋觉得好正常喎，呢啲即是你哋即是得一想二先至唔正常。因为我哋冇得即是好难说服到佢。当然佢哋见到嘅嘢我哋明㗎啦，即是多数人都。因为你即是出身喺一个咁冇自由咁冇尊严嘅社会度，突然间嚟到佢反而唔适应啊，即係你嗰啲深海嘅海鮮，你撈到上嚟實死咁解，一樣咁嘅原理嘅啫。咁啊，仲有就係、是、啊，點解長濤你咁奇怪嘅？你係咪成日撳錯咗 Super Chat 咧？點解你分開幾次咧？我就唔係好明。咁啊，你話左派右派商家反共勢力同埋支持共勢力的人，咁啊一。戰三雕嘅意思就係話咧 ，KO 曬呢幾個類別，咁對有咩好處呢？咁我就覺得呢個比喻我就撈唔到嘅，真係唔係好明你嘅意思。三雕一戰三雕咗，即係話將佢 KO 咗，又話將佢串連埋咧，咁樣，即係話佢個最著數嘅地方喺邊咧？咁我你又冇講明啦，咁即管即係試下講下啦。就係、是。其实共产党咁做咧，我相信佢冇谂住呢啲咁嘅计划嘅。原因就系咧，共产党嘅领导咧，或者讲啦，共产党嘅人咧，就是、权力嘅动物嚟嘅啫。即系边个权力最大，边个就话晒事。如果我未够大嘅时候，我又能够靠拢到最大嘅权力嘅咧，我就能够攞到最多着数。咁佢咁样做嘅时候咧，佢就好明显咧，就单向式调翻转咧，就唔系一箭三雕，就系、是、咧。即是能够讨好共产党最高嘅权力嗰班或者嗰啲人呢，就去不惜一切呢就传出一啲假消息啦，因为成个共党嘅基层甚至乎即係成个咁多阶层呢都係靠大话嚟生存嘅。即係 实力唔够或者冇能够发挥到嘅实力嘅时候，咪靠大话咯。因为大话可以令到人哋有所测疑，有所即系 fit 到人之后咧，自己攞着数。无论系争权夺利啊，甚至乎做生意啊，都系靠一啲大话嚟维持嘅。咁共产党呢个权力分布嘅天然后果咧，就系一定要讲大话。你一讲少日大话咧，老实你都即刻死。咁所以。我觉得又唔存在你话佢对付呢三边嘅，无论三雕或者十二雕都好，总之呢边个有权力，大家听佢话就信我者生亦我者死，即係你反而用返帝王嗰个思维呢，就更加估到共产党囉。你讲呢啲咩战三雕啊十八雕，你讲晒出嚟呢，即係可能有啲 KOL 呢就鍾意第一第二第三讲 point form 咁讲晒出嚟呢，就代表佢睇好多书咁样，咁好明显我睇书睇得好少嘅，咁只不过咧喺心理上咧，即系我会咁样嚟谂紧个权利一方喺度做紧啲乜嘢咯。咁总之香港啲人佢觉得好麻烦，就尝试下用佢哋嘅经验咧，以前喺共产党点样对付啲人民咧，就即管试下咁解嘅啫。咁佢有好多嘢都中嘅，例如你见到嗰啲撑警啊、蓝丝啊嗰啲，全部凑效嘅，即系嗰啲。帮讲出声嗰类分定咧，全部抽效嘅。但系问题个效力咧，就只系一啲食粪屙嘅嗰啲人士就一定中。咁追即系追名夺利，同埋为咗碗饭嗰啲咧，就似乎系佢恒久以嚟共产党点样立国，所有嘢都 work 嘅。咁但系而家问题香港咧，就好多人咧，就系因为外国势力嘅关系咧，就外国势力嘅意思咧，就系以前清朝。就腐败啦，咁有外国势力介入咧，就益咗香港，益咗好多添。咁所以咧，头先嗰位重要嘅资产咧，就话鬼佬操纵香港，搞香港。咁多谢都多谢唔切嘅，即系只可惜而家冇机会多谢佢哋咁解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呢两种唔同嘅价值观咧，好唔同底下咧，咁上面咧就意图咧用佢哋能够管到清代之后、国民党之后嗰啲遗民。嘅管理经验摆喺香港，咁呢个系一个角力嚟嘅，我认为系不惜一战，就算有解放军落到嚟咧，香港人都系唔会就咁投降，话屈服或者臣服于共产党嘅。咁会发生成点？当然死伤无数啦。咁当然好多人又唔就范啦。咁令到都系外国嘅势力个关键影响到香港更加大。即系香港顶笼就系杀你一半人咁样，剩翻嗰一半咧。即系除咗啲食粪屙嗰啲人之外咧，都系唔会服噶，即系唔会服共产党嘅管治噶。问题我就系见到一啲更加高级嘅管治，更加有效，更加令到你崇拜或者臣服嘅管治，我哋领过呢啲咁嘅经验啊嘛。咁所以点去翻转头咧？作为一个有尊严嘅人，咁如果因为咁样而舐鞋，而服咗共产党嘅人，嗰啲就系另外一类人嚟噶啦。咁我亦都应该都唔会听九吹廿四㗎啦。我觉得咁样分囉，起码。康康係啦，讲咗康康嗰好长篇嘅回应啦。咁Samantha， 你好似未复你。 Samantha Chili， 今日我都有share叫人走，因为担心佢哋俾人拉，唔知道有冇做错。 哦，其实呢做乜都错㗎，其实自己代表自己最好啊。即係你叫人走，其实有啲人因为走咗唔够人，剩返低嗰啲俾人打。咁喺俾人打嗰啲角度咪觉得你有错囉。咁假如佢人都走唔甩，留喺度都俾人打嘅时候，你叫人走你咪冇做错囉。所以唔可以即係唔可以个思考淨係咁纯粹正同埋负啱同埋唔啱㗎喎，真係。嗱我就唔会咁样叫人走囉，老实讲。因为我觉得即係今时今日出嚟抗争嘅后生仔，或者唔好后生仔啦，而家根本上全民都抗争，老嘢都抗争緊。即係佢哋喺六七月发生嘅嘢，知道晒所有后果，知道晒自己要受痛苦，知道晒自己又被人拉或者冇前途嘅后果，都依然咁样做嘅。咁你点解要将自己嗰个諗法去强加于人哋呢？我觉得即係呢个系我嘅取态啊，即係冇话我一定啱啊，即係我讲緊我会咁样做囉。因为佢哋全部都知道嘅，你 唔使你教嘅，真系，或者唔使你劝嘅，即系你觉得佢哋应该走，原因就系、是、即系你有同理心，你觉得哎呀俾人打啊，或者冇咗前途啊，会点咧咁样？咁我都明白嘅，咁但系现实上佢哋都知道噶啦，咁有冇好讲啫？即系等于签咗生死状一样。系啊，嗰套其实嗰套《Another Life》咧。其实唔值得嘥好多时间去睇嘅，咁但我只不过上次就系指出咧，头嗰两集咧真系同香港嘅情况，尤其是2014年系一模一样嘅，几乎系。咁所以咧，后来就叫翻嗰个 in charge 嗰个醒翻，咪就系令到今时今日有啲抗争专家，即系冷气抗争专家，觉得起翻个大台，就系咁解咯，因为觉得你哋咁样散收收都唔掂噶啦，等我嚟啦咁样。咁但系问题系咪套戏咁咧？真系冇人讲到系咪噶嘛？Wilson 就话共产党仲输得起，一出解放军就西方杯过你10年。咁但系其实你喺佢哋嗰个谂法咧，当一个人即系佢所有嘅胜利都系撞彩或者打横靠恶翻嚟嘅咧，佢又未必会谂到咧。佢自己个颜面系好重要嘅。佢颜面重要咧，就系、是、因为佢俾人推翻就觉得最冇面，佢妥协就觉得最冇面。咁佢唔认为俾人杯葛系冇面嘅，即系你都听过一句叫做树敌为乐，交友为苦，咩仲有咩八面话、威风八面咩啊？监制，树敌为乐，交友为苦之后咩啊？四面受敌，八面威风系啦。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共匪都系咁谂噶嘛，咁佢觉得咧，所有人哋杯葛佢都系人哋嘅错，而亦幻想唔到自己真系会令人万方来朝，人人都臣服嘅，即系佢连自己都唔信，因为佢都有镜照嘅，我相信。咁于是乎咧，佢理得你西方杯葛10年啫，六四咁大件事真系坦克车杀人，而家咪又系嚟做生意，啲鬼佬冇骨气噶嘛，美国话杯葛你。嗰样嘢啊，欧盟又唔杯葛，起码都仲有欧盟喺度啊。咁所以你又真系唔好用你嗰个颜面嗰个尺度嚟幻想共产党嗰个尺度咯。佢唯一担心就系赚少咗几多钱咧。即系某程度，譬如你俾1000万我同俾1亿我咧，对我嚟讲分别都唔系好大嘅啫。数目梗系好大啦。咁但系对共产党嚟讲，佢都系有个咁嘅谂法嘅。即系佢哋呢啲咁嘅共匪咧，即系抢钱嘅嘢。冇谂住抢个金库翻嚟噶嘛？抢个标心标咗4条有钱佬嘅心，已经嗰刻已经系阶段性嘅胜利噶啦嘛。咁所以你唔能够用一个同一个谂法嚟谂共产党，好惊人杯葛咯。我认为。 Dominic 帮咗。喂，多谢阿 Dominic 啊。嗱，阿 Keith 咧就问得好啦，呢个我都系经常谂嘅一个话题嚟嘅。点解中国人咁重视统一呢？我觉得呢个咧都系唔系 DNA 嚟嘅，呢个系一啲当权者，尤其是皇帝式嘅当权者，佢会利用一啲不停咁样重复嘅讲法咧，去洗你个脑咧，就系、是、觉得如果你有个身份认同嘅话，咁咧个 focus 咧就喺你系咪中国人嗰度啦，就唔会去谂一啲另外一啲价值啦。即系当呢个民族主义去到无限大嘅时候，咁好多盲点㗎。假如有个印度人喺香港，或者甚至乎大陆嘅维吾尔人，日日听住你讲嗰啲人讲黑眼睛黑皮肤，喂，咁你有冇黑眼睛黄皮肤，即係你有冇担心过，或者你有冇 care 过人哋嘅諗法系点嘅呢？你日日都有唱緊呢啲，即係根本上系一啲冇乜脑嘅人呢，先至会即係盲目咁样。我知盲目咁样喺度追求自己嗰个身份认同嘅啫，因为你自己嘅身份认同系你自己天即系生成噶嘛，你嘅唔同嘅性格啦，你嘅地理啦，甚至乎你好了解你嘅文化啦，咁系因为中国人去研究或者去分辨是非道理嗰个能力咧，或者嗰个取舍咧系偏低嘅，即系有时有啲嘢唔问点解，总之即系成日出总之咩事咧？呢、这个字呢，嗰啲人又系欠缺思考嘅能力㗎，都系。即系总之你系咪中国人啦，最尾都闹完交就问你系咪中国人啦咁样。即系呢啲系中国人代表咗啲咩呢？代表咗个符号呢，就系、是、我哋有一个 无条件嘅包容，对方做咩都好，我赖屎又好，食屎又好咧，总之你系中国人咧，我都包容到嘅。咁但系鬼佬，佢哋啊，佢哋究竟系即系益咗你几多啊？譬如美国又帮你兵兵外交，又打开咗你个贸易之门啊，又兼及二战嘅时候又盟军又帮手同你打日本仔啊，即系即使鬼佬咧系俾咗咁多着数共产党嘅。咁但我哋一句，总之你唔系中国人，你就系搞事噶啦。咁但系最奇怪咧，佢哋有几把尺嘅，把口同埋个社交圈同埋个生活嗰把尺咧，就系中国人，其他所有外族咧都系嚟搞事嘅。咁但系对脚咧就好鬼听话噶，即系俾一个绿卡佢就即刻撇噶，即系扑街咁扑去美国啦。有机会就想做美国人就多过想做中国人嘅。咁但系去到攞咗张证之后咧，哈，李波话法，你鬼佬真系蠢啊，咁都俾个绿卡我。咁于是乎咧，又喺翻美国，又做翻中国人咯。即系呢种，你话系咪 DNA 啊？我就觉得未必系 DNA 嘅。即系呢种，简直系一个着数攞到尽，颜面同埋把口冇成本，对脚就最诚实。咁啊，呢个都一种生活嘅方式，生活嘅态度嚟嘅。即系最主要、最核心咧、就是，就系即系完全系冇一个道德嘅观念喺个心里面。总之，好似一条虫咁样啦，即系为咗生存而不惜一切，咩都肯做嘅一种民族咯。我认为系。阿 Lee Quan 就唔好觉得香港人用光雅同埋瓷器同大陆人比较。咁香港人为咗自己嘅将来咧，可以令到自己变为光硬嘅，我认为，即系呢种咁嘅比喻，我唔系好认同嘅。即系当你有睇《错得黑巴黎》，你就知啦。佢有啲对白好精要，好正。例如，文明嘅人都要喺呢个情况底下，都要喺你面前展露下。不文明嘅野蛮咁样呢类咧，即系我唔记得 exact wording 啊，即系总之，当你喺个 situation 里头，你系唔可以再有好多身段，觉得自己同埋对方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啊，即系打到交，大家都系对手，一棚牙咁样。又开始窒啊！有冇人讲啊？其实葵芳身都会有好多便衣。咁你其实佢哋都系攞彩嘅啫，咁但系拉人就真嘅，即系恐吓啊你啲街坊咁样成嘅啫，即系其实佢攞彩啫嘛，佢唔够啲街坊斗，即系我睇葵芳嘅便衣唔系嘅 live 咧，因为我见到佢老远有啲人揾镭射笔射都射到佢爆咗，就出催泪弹就系因为俾人揾镭射笔射啫嘛，咁但系你知催泪弹就射唔到咁远。咁咪啲街坊咪领到影咯，哇！啲街坊真系闹到佢哋败走，甚至乎有个背心嘅男人就飙去个即系警察嘅正门嗰度闹佢，哇！好多媒体影住，佢哋落下唔到呢啖冇面嘅气啊！老实讲，其实你作为警察咧，你咁冇面咧，我系你我自杀咗啦！如果仲做警察嘅话，即系仲喺度做埋啲小学鸡，可能佢去新都会或者地铁站嘅便衣就系想撞翻嗰条令到佢哋好冇面嗰条街坊去游轮佢一番，我相信佢哋嘅动机系咁样。如果唔系，做唔到嘢噶。你周街拉人啊，唔通你有咩证据啊？你认到样啊，唔通认到样又点啫？即系觉得冇得拆噶啦。其实今时今日警察最理想嘅情况就系重组咯，即系有份涉事嘅警察全部炒晒咯。虽然呢个冇乜可能发生。但亦都唔系完全冇。 阮乐祥，寻晚我都睡唔着，仲留意住你有冇开 live。 哦，讲咗咯呢度。咦，咁究竟讲到边度咧？咁缩翻细啲字先，好似都几多人留言咁喎今日。啊，思汤问我。在北角 live 见到林康正，其实我 呢排见到佢三次啊，我就算喺街度行都见到佢三次。我都有问佢嗰个证点样嚟嘅，咁佢好细细声讲俾我听。咁佢咁细声讲俾我听，梗系唔想讲俾大家听啦。咁我梗系唔会喺度爆佢响口，点样可以攞到张证啦？咁啊，如果俾我佢帮我攞张证，我都唔敢用啊。老实讲，即系人哋问你咩传媒噶，我如果话啤梨漫步，仲有面嘅系咪？我惊忍唔住笑添啊！有人问阿长涛啊，问究竟会唔会发展成自杀式同埋暗杀式运动？嗱，我就觉得绝对唔会嘅，因为正如我大早或者我一路以嚟分析嗰个讲法咧，即系会做得出呢啲以死去换取自由，就唔系呢个阶段嘅事啦。我觉得你搞到人家杀人亡嗰啲人先会嘅啫，即系例如好似譬如美军炸到人哋，即系。美军嘅任务喺中东都声名浪藉噶嘛，咁人哋成家人死晒，甚至乎人哋宗教嗰啲长老又不停咁样念经咁样，反美嘅咁样，咁就会有呢啲人出现嘅，又或者宗教啦，最主要系，咁香港就唔涉及于呢啲嘅，我认为，咁只会做一啲放火啊、爆炸嗰啲人，我认为咧多数都系警察或者大陆嘅解放军。或者大陆嘅武警或者榴莲乜乜乜黑社会都唔够胆做，我觉得放火都会嘅，即系嗰啲人有咁嘅背景咧，先至够胆做呢啲嘢咯。咁就算会做咧，会发生呢啲咧，都一定唔系一般抗争嘅素人啦。因为香港人喺某程度咧，我觉得系废嘅，因为宁愿自杀都唔宁愿做呢啲嘢嘅。咁你咪解释咗香港会唔会发生呢啲嘢咯？即系话系废嘅，冇贬义啊，即系话。即系佢哋个选择唔会咁样，即系比较斯文少少啊。 此幕经历过新城市元朗黑社会荃湾斩人到昨晚女仔眼都雾霾地铁站放 tear gas， 我相信香港人彻底死心，笑醒 ground 测警司酷刑。袁荣信之前听过你几次 live， 中意听你讲思远多啲，不过呢家应该你唔会讲。 啊，真系俾你吹涨啊！即系你估好想讲思远咩？其实嗰啲根本就唔系思远嚟嘅，即系只不过多管闲事，唔系我嘅嘢我都讲埋啫嘛。即系你唔好听啲人讲。即系总之讲人哋揭人哋嘅秘密嗰啲就系私怨啦。即系如果你咁样嚟分咩叫私怨，我觉得太幼稚啦，实在。咁我觉得阿 Keith 话香港人相信彻底死心，死心就系对警民关系死心咯。咁唔通香港人对香港人死心咩？我唔知你咁讲系包括啲乜嘢。 元乐长毛弟聪加老炳强已经够紧，而家再加个刘业成，三个鹰派誓要同香港人为敌。论我都觉得佢哋特别留意过啲价目表。由六月到今日，我隔篱位同事耐唔耐收到啲佢好信嘅价目表，就会撩我讲嘢。今日一早见到我就话：哇，而家升到8000出嚟咯。其他所有新闻系完全唔会提。Alex 长探长你好 ，On 728最有港台节目铿锵说最新一集本事同更新，刘俊涛做嘉宾几好睇。Chief Mark深海海鲜楼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医院文员方面也是男司居多，年轻的才有王司。 O K， 原来咁嘅，梗系啦，佢哋份工稳定啊嘛。喂，咁咩叫阿刘俊图好熟喎？边个刘俊图啊？俾人斩过喺丽景湾嗰个。哦 ，O K， 冇睇啊。 Lamech Wong Hai 探长， 喂 ，Hello， 抗议自杀式及暗杀式的运动吗？遗憾香港人士不会，香港人就算意识都太怕死，那种怕死是情愿自己被射死，都不会做这一些杀人的事，否则就是搞散个运动。Tom Shaw Message Retracted， Match Check Hai 探长，真系好谂嬲，而家黑警真系点谂样都得，完全冇人制衡，扑街黑警猛至 Mac 太古市民围紧太古港铁大堂。Why is the 脑烧又话想搞翻个大台出嚟？大家有咩睇法？长烈探长，好各位。好 ，YVHB 探长你好 ，Lloyd Chung，Hello 探长 ，Pirin 叔祖探长， 喂 ，Hello， 而家先嚟啊，系啊，因为今日早咗，平时系而家先开始嘅，因为想早啲瞓， 因为真系顶唔顺啦，啲瞓觉质素好差，连发梦都系发梦紧社运嘅。我前晚发梦系炒车飞咗落海添啊，真系，总之啲梦全部都系重口味啊呢排。我飞落海，我人完全冇受伤啦，但系咧，我游翻上嘅时候，扑街啦，成袋相机就咁冇咗啦，咁样咯，一幅相都未影过，仲要。咁咧，唉，老萧又搞翻个大台啊，有咩睇法啊？真系冇眼睇啦，梗系。即系其实好简单嘅，今时今日咧，嗱，我讲人哋嗰啲唔系代表私怨啊，即系唔好大家成日都觉得各有各做，其实各有各做之余咧，有时候都想见到一啲好唔对路，我都要讲咁解嘅啫。即系有啲人话我讲嗰个台话私怨，其实我根本同佢冇钱银瓜葛，即系呢啲唔系私怨嚟嘅，呢啲系公怨嚟嘅。即系只不过我期望大家会醒一下啦，即系你唔好。拜神拜到咁先得噶，咁解嘅啫。咁啊，就系、是、有咩睇法，梗系觉得佢唔好捻嘥时间啦。即系老实讲，我琴日喺深水埗枫树街球场出发，咁啊巧遇一个啱啱够十八岁嘅僆 Ken， 咁咧佢竟然咧就问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齐行啊咁样。我唔知道，因为可能佢唔惯走单啦，因为佢 friend 全部都系高危一族嚟嘅，即系。瘦蜢蜢钢条型就黑衫黑裤黑鞋黑帽咁样好劲嗰啲。咁呢佢走单可能唔知佢有冇乜安全感啦。咁我冇问题，还掂我都少咁后生嘅朋友咁样。同佢倾开呢，即係俾啲片我睇呢，哇热血时报啊劲喎、哦。你个对黄杨达点睇呢咁样。佢话sorry, 唔知边个黄杨达啦咁样。啊你黄杨达都唔知啊，佢话唔知有啲片觉得啱睇咪睇下咯咁样，即系而家呢一代咧十几岁系咁样啊。咁我问佢，咁你有冇听网台啊、老萧啊嗰啲？你知唔知系边个啊？老萧啊，听过，但系唔知系咩笑话嚟噶嘛？觉得系即系嗰类啦。咁其实咧，所以咧嗰班人咧就只系生活喺佢嗰个世界里面嘅，即系搞大台嗰班啊，即系仲系幻想自己好有影响力，幻想而家前线或者水深火热嗰啲系佢嘅听众或者佢啲 fans。咁咧佢。旧世界嘅人咧，梗系谂翻旧世界啦。旧世界美好嘅日子咧，就系拉队去无线续牌听证会啦，又或者抖动力量啦，又或者系民阵嗰类咁嘅大台啦，系有支咪喺度叫人冲就冲，叫人企就企咁样，即系都系有一种欲望咧，都系想管理啲后生仔，或者想控制啲后生仔。即系你见佢成日侧边揾啲读好多书嘅嚟垫高自己咁样。人哋讲到一半又又 interrupt 咗人哋，唔即系佢个嗰铺瘾好大嘅，我睇到咁就同埋即系俾人觉得读得咁多书嗰啲都要做我条僆咁样，嗰种满足感好大嘅，即系乌干达嘅皇帝一样嘅。咁所以佢有咁嘅谂法咧，就一啲都唔意外咯。对我嚟讲， 袁荣信和李飞其实都难搞，刘世良都被人改名做细作良。安一七百二十八要叶林康正式啤梨晚报做直播。 哦、 Nike 虚近日睇老萧好鬼嬲，主成日开追话大陆将会点样对付香港示威者，转无始终。袁荣信呢一家大家共识是搞平台，不是搞大台。 系，冇错。其实即系而家要谂嘅就系令到佢哋无所适从，而无条件道歉，唔系无条件妥协啊。因为你有大台咧。即系历史话俾我哋听，都系次次都一样嘅。即系当新巴士嘅工会减人工嘅时候，要加翻人工，要即系提议翻加翻减之前嘅人工，佢就系借咗个工联会个大台就走去会议，咁点解唔知加八毫子一个钟，咁就收咗货咁嗰类，定唔知8% 就收咗货，咁啊代表晒嗰啲员工咯，咁实屌老尾啦，系咪？咁呢啲就係大台嘅代价啦。咁啊国教又係一样啦。咁有大台嗰陣，咁要撤回国教嘅时候，咁佢只係唔知暂缓定咩都係类似嘅故事呢，咁又有人代替嗰啲僆仔收咗货啦。咁所以即係其实而家僆仔虽然唔識历史呀，但係佢哋嗰个目标係好清晰嘅。咁你再搞埋啲大台想代表人嘅时候，真係唔該收皮呀。我觉得唔係淨係话啲老人嘅。啲后生亦都唔好成日把口话冇人代表到自己，但自己又听咗某啲人去讲呢样嘢，我觉得都要检讨下咯。正正系咁样，都系一个进步嚟嘅，我认为。咁但系 我觉得冇大台嘅时候，大家未有个谂法清晰，目标为本，咁去做一啲即系令到大家都好有着数嘅嘢，先至系老咯。 Wilson 陈，我哋今次一定要继续抗争，一停下来恐怕大清算来临，特别系年青人一定会被重判。Boy cut fell back， 共产党靠讲大话，好啱。你睇张建宗做咗一份中老实人，讲咗句 sorry 就被成个警队屌柒。Cheese mark 全身分析角度，拇指向上，哈哈，行行老萧岩岩条片仲吹捧紧咁地，马丁路德金，死尾，神神事变啦！而家医护同社工都有部分准备罢工啦。Mitch Wong 今天同台湾朋友讲了两句，佢提到台湾有今天都牺牲了一半人， 是啊、 你靓老萧出咗名系灯神，唔中系正常、啊。Lil 佢睇到探长，今日终于见识到冷血人性恐怖，尤其是家人为中说出这种口吻，知道一出声又嘈口角，真系好伤心。Wilson 曾如果要苟且偷生，我情愿死。 系啊，其实好多人都系咁谂噶，但系当你面对死亡嘅时候，你有冇心理准备呢？咁而家呢个资讯爆棚嘅世界，未必洗下下个成本都咁高嘅，好明显。今时我哋护身符咧就系、是、camera 啦，即系好多记者啦，即系多谢佢哋啦，即系走喺前面。头先话有人问我会唔会走去最前嗰度做 live， 即系冇记者证之前咧，我系绝对唔会咁做嘅，因为你一镬就已经玩完啦，因为实俾人打嘅，因为咁有记者证咧都可以保住命，但系误中嗰啲都系好大风险嘅。咁反正我份保险都未 claim 过乜滞，咁啊我都会考虑嘅。咁啊另外就系、是、社工嘅准备罢工啊，我觉得罢工咧对佢哋嚟讲系冇乜力噶啦，不过系一个对市民嘅感染力就真嘅。咁啊，另外老萧中咗马丁路德金咧，一啲都唔意外啊。喂，大佬，我唔明点解咁嘅水平咧都咁多人听嘅，即系我呢样我唔明嘅。咁啊 ，Keith 话呢个全新分析角度，呢、这个唔系全新，呢、这个另类啫。我相信未必我系全新咁样分析嘅，即系只不过。另类啦，即系因为我可能我主要系唔听人哋啲网台，所以唔会重复咗啦，咁解咯。咁通常嗰啲另类嘢都系小众嘢啦，咁小众都几好啊。即系唔通人讲乜，我明知道实爆嘅，为咗咁样而讲爆佢，有乜冇意思啊？对我嚟讲，系啊，其实台湾真系你谂下。民进党比这个民进党唔止，其实另外一啲党啦，即係总之国民党嘅反对派呢死得好惨，好多人都係孭住桶电油喺个 office 嗰度随时引爆自己嘅，即係係可悲壮到咁样嘅嗰陣时。哇，今日都几多留言喎。 七婆蟹 Anderson and Justin Hello， 叔叔大家好，行行探长好， 喂 大家好，又晚晚做节目，多谢你啊！ 喂，点解又弹翻上去咧？真系唔明啊！不过唔使明啊，如果电脑我咩都明白，我就好叻噶啦，真系。 YVHE 港币五十 元，喂 ，thank you。 水 on 七百二十八 UL， 原来明报现在是南司，明州是黄司，长途 咁得意， 我得意。之前你吹水讲下睇法，听咗你好耐就无期不用。你令我今日面对全队不停收假消息，问对方 fact check 咗未，仲俾人发晦气。长途是无期不有，长。 OK， 系啊，其实好多时咧，假消息咧都可以帮到好多手嘅，即系对建制派嚟讲。对一啲长期讲大话得到着数嘅一啲人士嚟讲咧，即系佢次次都得嘅，但只不过咧，我觉得佢讲大话能够得到成功咧，都施成咗即系中国人嗰啲传统啦，指歌为舞嘅哲学嘅，即系你虚张声势咁样，即系令到大家都唔使打嘅，最尾就大家都双赢，损失最少。咁呢个都几 mild 噶啦，咁但系。即係有時考驗緊大家嗰、那個對嗰個假消息嗰、那個嗰、那個能夠思考嘅，即係能夠思考佢係真定假嘅資料有限所致咧。咁有好多時咧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嘅。即係例如今日最大嘅假消息咧，就有人影到好多個軍車就由四方八面又又呢個黃江啊，又唔知入大嶼山啊，又港珠澳大桥又见到啊咁样，即系呢啲咧就的确令到几多人走嘅。咁我觉得可能有啲假消息系善意嘅，因为真系唔想有人受伤啊、无谓啊，或者觉得咁样系唔值得啊咁样， 即系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系唔值得嘅。即系如果为咗咁样俾人拉，甚至乎俾人怼冧咗，或者俾人射中弹，但系抗争，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我嘅年纪嘅谂法啦。后生仔当然唔认同啦，因为我琴日问嗰个18岁后生仔，问到佢唔想答你嗰啲，佢咪唔答咯。即系其实等于代表唔认同啦。咁我觉得我问佢啊，你其实抗争咧系咪？即系你哋嘅年纪系咪一定要do something？ 即系有啲收获，有个嘢发生咗，你先收手咧，先开心咧，咁样答唔到啦。当然，咁但系咧，我哋啲老嘢咧，我哋会觉得咧，个成果都好紧要嘅，即系多少系其次啊。即系我觉得警方佢又要换衫，又要收队，又要换人，又要换更，佢哋嗰个 mechanism 咧系非常之复杂，同埋成本比较高嘅。咁但系我哋咧搭车走，出现消失系成本比较高同埋灵活嘅。咁我哋点解唔利用翻呢个咁嘅着数咧？就走去令到佢周身唔得闲，而我哋又免于受伤同埋被捕咧咁样。咁虽然好多人都系咁讲，但系现场嘅资讯咧，因为系封闭嘅，因为太多人同时攞资讯嘅时候咧，又冇大台嘅时候咧，咁嘅时候就会一定要付出翻呢、这个。盲盒嘅状态啦，即係咩都唔知，即係所有嘅 text 呢都嚟自啲 TG group 啊咁样。你估淨係我哋先用 TG 咩？即係其实好多建制派啲人都已经渗入咗好多 TG group 啦，如果唔係点拉人啫，点样搵到消息啫。咁嘅时候大家都習慣咗嘅时候呢，未唯有用自己，即係慢慢进化嘅。即係今时今日大家未有资讯或者未有经验，唔識得分析嗰啲消息真定假嘅时候，佢都用咗佢嘅最大公约数嚟判断㗎啦，我睇到已经。咁其实你讲緊好难免嗰啲咁嘅假消息去令到成个运动散咗或者唔够力囉。咁我觉得慢慢进化到呢係蚀得最少就为之赢囉，即係好消极嘅。咁但係必须要咁样做嘅，因为要斗长命。咁所以我其实对一啲年轻嘅抗争者嗰个走势呢，我是反而是乐观的。即是反而最不乐观呢，就是见到那些老嘢呢就不停走去用返佢哋嗰套讲法呢，就以为自己食唔多过你食米呢，就走去去指手画脚，或者去作即作为自己一个抗争专家走去干扰到人哋嗰啲行为囉。因为嗰啲人嘅行为全部都是自己知道晒会面临啲咩后果嘅。但是值唔值得都是他们自己决定啦，当然。咁所以即係 brainstorming 我会参与，但係我唔会好似嗰啲咁样觉得自己係应该有个大台去率领囉。因为冇人代表大家㗎，真係。只不过即係譬如喺常识层面同埋一个道理上嘅陈述，即係一个諗嘢嘅方法去令到大家即係更加立体去睇一件事。我觉得咁样，我觉得我发挥到更加多咯。 长套港币10元， 喂 ，Hi，Thank you。 撑港共机根本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Chief Mark 四面受敌 ，Chief Mark 要 lock 唱，唔怪得芒果佬拿四面受敌，百面威风做腿 slogan， 系啊， 唱无与天斗，其乐无穷。 系啊，长 套探长，共产党都是靠斗去维生。 系啊 ，Chief Mark 哈哈口里说不 ，Ultraman 数96、7月份能源全投资翻香港运动，能做多少做多少，顺便断食一下。 系 ，M One 试 下 拉后 个半月，美股老共接唔接受到被传？全世界指责满手鲜血，被孤立地过70岁生日，但暴政无退让迹象，香港人系唔会咁易放弃。 冇错， 想唔到推演落去会点收货 ？Y V H 中国会把俾人杯葛系人哋妒忌他，从古到今都一样。 会 里有不招人到形容才，今有美国妒忌华为五黑死证，那次去香港人唔可以变成澳门主新疆啊 ？Wake up fellback， 现代中国人喜欢破坏别人法则而建立有利自己法律，正如从前大陆巴士果具做过文明中国人，高谈请向外套。一样 ，Chief Mark 解散重组，好大工程。 五 六721路811胎，五七解放军，无话五七武警。我大陆人寻晚通宵无瞓控 ，try 你好，探长。七婆警察真系智力有问题，情绪管理智商。 每 次去香港人已经生活指数不断上升，主现在仲要被共产党逐步灭声，主好惨。 新 强路探长你好 ，Wake up hello message retracted。廖哥马交探长好， 大家 好，对昨晚好伤心，希望香港加油。阿肥边有人周街袋住汽油弹走，随时俾人查。 Y 熊猫 CCTV B 前线记者都睇唔过眼，终于站翻良心嗰边。 嗱，其实咧，大家唔好咁情绪化啦。其实我一路都即系其实2014年我已经咁讲噶啦，即系好多真系有心做新闻嗰啲人咧，都唔会系冷血嘅，即系只不过佢个老细食咗人哋啲着数之后就大镬啦，即系成香港最多人睇个台嘅新闻。你估佢哋做得好开心咩？其实除咗嗰啲新闻小花个名得两个字嗰啲人咧，系唔觉得有啲咩问题之外咧，个名一个三个字嘅，无论摄记、剪片同埋 anchor 都系唔妥嘅老细噶啦。但系只不过事实上，而家真系你读咁多新闻学、社会学呢啲咁嘅科目出到嚟，会收人嘅机构实在太少啊嘛，唔系 TVB 啊，唔系 Now Cable。咁嗰啲網媒又冇錢嘅，或者好少錢嘅，咁你叫啲人讀咗書，你還翻個 ground 窿，咁你真係揾個大機構，梗係穩陣啲啦。咁先焗住做嘅啫嘛。即係我好耐之前已經叫人唔好杯葛嗰啲前線嗰啲記者，因為咩都拍曬翻去個採主去決定，仲要翻去即係採主決定咗揀篩選啲咩 footage。去到仲要自我审查，即系因为比较亲老细嗰啲，自我审查完之后，老细睇到条片出咗街，咪即刻 cut 咯。因为而家个新闻有串流新闻啦，同埋最主要系六点半新闻，一定咩都剪走晒噶啦。即系如果有咁嘅老细，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啲僆仔走去搞 TVB 啲记者咧，我觉得系好唔公道嘅。即系我都讲过噶啦，咁所以。今次未俾你睇到咯，佢哋都有个临界点嘅，即系今次太离谱嘅时候，我相信都系翻到去嗰啲 footage 唔俾出，佢哋先至自己弹咗出嚟，即系将佢抌上 social media， 令到大家睇到，而自己走去引爆自己辞职，即系觉得个故事应该系咁样比较合理推断啲。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体谅下啲新闻从业员啦，即系冇人想做鬼嘅，我觉得世界上，即系尤其是你读呢一科嗰啲人咧。喂，如果你真系贪钱、贪权力咁样，你点解要读呢一科啫？咁有啲譬如做高级嗰啲袁志伟呢啲，佢梗系有利益、有着数先至会咁样做啦。或者我唔排除佢嘅人可能有啲痛脚，俾人揸住佢焗住要做鬼都唔定。咁呢样我唔同佢谂啦，系咪？阿 Yin Lock Chan 就话探长要搵人解梦。唉，算啦，解唔解都系咁噶啦。咁解梦又唔会开心啲嘅。咁当然有位阿 CY 呢位朋友耐唔耐会帮我解下梦嘅，即系喺心情上可能会发泄到少少出嚟，但系即系我意思系解梦唔系冇用，即系话解完梦又第日又系发翻呢啲梦，即系因为个社会或者你发生你见到嘅事，的确系好唔对路。咁的确系令到自己有啲心情起伏嘅咁样，虽然我自己自问老油条、老江湖，但系即系呃唔到自己个梦咯。其实原来 系。Lamech 黄探长，证明你爱相机多于自己生命。长涛，我就系在诚新闻自杀式及喷杀式的反击，被cut留言，算了都捐，即时通1000元。 咩话？算了咩？即时通1000元系咩意思啊？哇！你即时捐1000元啊，真系多得你唔少啊，真系。唉，算啦，呢啲即系我一讲呢啲又俾人话我系妒忌啊，咁所以唔讲啊。 黄泉路上海探长长涛士姓斋，佢凭班后生会鬼听老萧吹咩？正靓就处理搞大台扮大佬，有咩事第一个俾人拉咯。Baby iPad 探长好，各位好。Cliff 同老萧完全脱晒节，军狼嗨探长 ，Cheese 乌干达皇帝，喜极而泣嘅表情， 喂一个够啦。 Travis Sam 萧定一唔使揾大陆钱咩？之前又话唔再讲香港时事。 哦，呢度我收到风咧，原来就系佢揾咗大陆钱都生意失败咗，咁于是乎咧，之前啊老萧俾人觉得好似好鬼咁，咩都唔讲得咧，原因就系为咗佢个仔，惊佢个仔出事。咁但系佢生意失败咗之后咧，又好似想。即系两边食咯，今次都唔使有嗰个惊俾人搞或者惊赚唔到钱嗰个责任嘅时候，咁系咪就觉得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嘅满足感咧，佢令到万民爱戴嗰个满足感大过钱少少嘅，即系要有观察。咁所以而家未出嚟就想搞大台啊，马丁路德金啊，圣人啊咁样咯。 陈地主大台论好似唔止老少刘世良同陶君爵都有讲过。 坐 钳棋，萧山第一句话无嘢意见，俾抗争者跟住后面全部都系有意见。黄泉路上老萧更加都仲有人听记呢。二代美女美女，我想问下大班离开 D 一百系咪拍咗共产党？ 我应该唔系，我觉得阿大班离开 D 一百唔系为咗共产党，因为觉得自己个影响力逐渐式微嘅时候，咁好攰嘅，其实搞一个台。又有好多，因为呢老人遇上 Facebook 呢，佢一日嘥喺 Facebook 度同人闹交嘅时间呢，我諗超过八个钟嘅。咁我觉得佢嘅精力同体力都差唔多慢慢衰退嘅时候，咁佢未必李慧玲搞会搞得好过佢嘅，我相信都即係冇咁惹火，因为李慧玲个人。咁我又唔信佢因为共产党嘅，因为佢唔係淨係搵共产党嘅钱㗎嘛。同埋冇乜迹象嘅都，咁所以唔知呢，即係其实老萧唔係大班呢，喺几个网台撚人之中呢，我觉得佢係最老实嘅，相对原因佢就係搵嗰啲老友记嘅钱，就已经唔使睇共产党台戏㗎啦，因为佢即係好聪明嘅，共产党嘅钱係唔係容易搵嘅，即係个代价亦都非常大嘅。但老友记就唔同啦，哇老友记都就係退晒休咁，即係都唔会点样追究佢搵咗钱嚟做乜㗎嘛。咁所以淨係讲两句咩讲真话同埋咩讲真话同埋咩行公义好怜悯咁就得㗎啦已经。咁因为嗰边相对个成本係小啲咁嘅时候。咁但係当佢连呢个能力都慢慢低嘅时候呢，咁就咩啦。以前佢做惯几多点钟特首嘅时候，啲高官都打电话嚟忏悔㗎嘛，咁大家都渐渐都冇呢个能力嘅时候，真係冇人都唔定。 Jack Music MB 邓模式保险唔保暴动，老探博唔过 彩 券棋，唔系萧定一唔使搵大陆钱，系朱泰无水抽走晒佢。D8078 资金， 哇！你好似好清楚啊，咩叫 D8078 资金啊？即系嗰个股票嘅 number， 好似内情人咁，咁你讲多啲啦，真系要。 你讲听到老萧个名就火起，唔知点解以前朋友成日讲萧山好嘢，我就听到好烦。Wing Lee Hi 老探。 喂，而家都好多人听老萧噶，你唔好话你好烦啊！好多，因为咧嗱，我有个精密嘅计算咧，即系而家听翻老萧嘅人咧，其实系 miss 咗十年社运嘅，起码都，因为你见到即系十年前，或者四年之后一路低潮，越嚟少人出嚟抗争嘅时候，突然间去到近来六月多咗百几万人咧，咁嗰啲人其实 miss 晒以前老萧嗰啲嘢噶。咁所以佢当新嘢咁听呢，就其实佢个个喺呢度都话唔睇老萧唔听老萧，但其实佢仲系好多人听緊睇緊嘅。咁多啊，当然佢全部都系银发族啦。咁甚至乎呢，我有朋友即系尤其是啲啱啱识嘅朋友，听佢哋讲呢，即系有时喺抗争嘅路上同朋友倾偈真系唔识㗎嘛。咁佢哋话老萧同埋刘世良呢都有啲蓝丝嘅朋友都听嘅，仲系 forward 俾朋友嘅。咁大家咪知咩事囉，即係佢哋讲啲嘢係嗰啲人都啱听㗎嘛，所以即係一啲网台精或者资深嘅社运人呢，根本一听就知佢讲乜啦，係咪。阿 Peggy 就话心情好差，只听唔想再打字，冇问题啊，你打唔打字都你肯听 OK 㗎啦，我觉得。 Reformy 查出查注意小学程度真系不出得大台，习近平小学学历，所以样样事做出来弄巧反拙，幻想称霸世界打倒美国，不知天高地厚，讲就理想，要配合经济头脑，政治要进退有道等，好明显小学生天真的做不来。大家可看历史，每个知识水平不高做王者，全是专权暴政，因为自卑学识不够派人议论，所以要专制禁言论。不过暴君得一下场，离倒台不远矣。Chief Mark 嘅 group 提议理解听梁老萧讲亲都唔中，有咁多人睇。我好怀疑买翻嚟，等普通市民以为佢有影响力， 细 旺老萧搞到大台变有本钱收为运费，莫非股票输咗好多？趁地主依家佢哋转场搭地铁系跳闸，行控其实一开始系弹出轮，能够咁玩最好。Captain Pedder 而家最无耻到连冇装备嘅街坊都拉，贱到扑街。Yuan Lock Chen 我 已经押韵 ，Yuan Lock Chen。 原来长我以为光头达志经收咗皮，原来佢仲存在。 啊，唔卵系啩 ？Freeman 探长你好。 喂 ，hello。 Why is the message retracted? Great Ray 九警千能线，连地铁内都敢用催泪弹。 系咯，黐捻线。 上层月台葵芳站不停车，但地铁内玻璃都看到全是烟。你要知隔了一层也全是烟，想谋杀人啊 ？Jack Music M B 原来长热狗近日开始活跃。 系啊，其实我都六月嘅时候都讲咗噶啦，其实有数得计嘅。即係我都見到佢哋冇理由見唔到個 market 有幾大嘅，咁啊博人哋唔識佢咯，即係譬如僆仔唔識佢，邊個黃仁達都唔知道，但係啊見到《粵語時報》，咁啊又重新講一次大話出嚟咧，即係似是而非，九淺一心，咁又中多次咯，咁所以咧，大家有朋友親戚朋友咧就應該提醒下佢，即係話俾人聽究竟熱狗做咗啲咩衰嘢咧，黃毓民做咗啲咩衰嘢咧，咁樣就即係當係益下你啲朋友咯。咁啊，同埋其实琴日咧，我哋都有惊无险噶，因为琴日翻 office 嘅时候都途经葵芳嘅，我谂住落去买啲嘢嘅，咁点知啊都系唔买啦，下个站先买啦，咁样就避过咗一劫，因为撞到正嘅，其实嗰个 moment 系。 Why is the 大陸係唔會敢出動解放軍？起碼暫時好怕用解放軍，因為抖音日日都有好多片將深圳上萬警力集結演練，但係就係唔敢講演練嚟做乜，好搞笑，居然膽怯到咁樣，所以真係距離出動解放軍仲有太遠嘅距離。 希望你講啱啦。 我監製好， 喂 ，hello， 我切咗，所以淨聽了一陣。 唔緊要。 探長的觀點好啱，我補充一啲，短時間內港共唔會 bank down 嘅，因中資利益已佔了香港經濟的大部分，佢哋捐錢俾中聯辦港澳辦係天文數字。张晓明的身家可能有几十亿，我们要多啲创意，例如收买解放军赶走现在啲亲中资金，搞到中联办减少几千人，佢哋才会做少啲坏事，才会俾香港商普选。幸好其实 C C T V B 嗰几个记者流向度会好啲，而家佢哋走晒，直接向大陆请翻班个名得两个字，个姓系 X 或者 Z 开始嘅大陆记者。 嗰啲、上位噶啦，本来实习紧。因为我朋友喺新闻嘅大机构做嘅，咁佢哋啲行家全部都有 network 噶嘛，咁佢话 TVB 原来五年前已经开始咧，嗰啲主播咧已经系样貌身材先决噶啦，咁样貌身材老实讲，香港嗰啲学生真系唔够佢困嘅，咁于是乎咧呢五年里面咧就大量请嗰啲两个字嗰啲主播。咁三個字嘅主播呢通常都去咗 Now 同埋去咗 Cable 咁樣。雖然喺觀賞角度係好 sad 嘅，因為我哋唔睇 TVB 㗎嘛。咁 cap 下圖囉唯有。 是仲连灯仔终于 crack 到段稍为清楚嘅片，见到少女未除眼罩时，眼罩上有旧布。 系啊，都见到。 麻烦大家帮手 share 去各 group 或朋友扫盲 keep mark， 有无人觉得呢一两月发生嘅完全揭露香港真正问题？留人生海 ，Tunnel Hill，Why Winter 唔冲和李飞都可以从生活开始，停买中国制造同减少消费，长远都有用。 系啊，咁呢个系啦，呢个好提议咧，都好多人讲咗啦，同埋唔好上大陆啦。即系直头唔好同佢，即系当自己，即系其实我嚟讲咧，我已经当咗系敌国嚟噶啦。即系我香港系一个国，佢系一个国。点知我哋即系其实你当香港系乌克兰，中共系俄罗斯，其实个情况都好相似嘅。因为乌克兰点解会冇变到焦土咧？原因就系、是、乌克兰系一个所有成个以前苏联嘅军火库同埋。佢嘅高端軍事科技咧，都係喺嗰度研發嘅。咁佢啲人才冇俾佢騎劫走咗，仲有好多人喺烏克蘭嗰度，仲有好多專才喺度嘅時候咧，佢覺得仲有少少用利用價值咧，就即係都好多年咧都幾睇佢烏克蘭嗰台戲嘅。咁但係同我哋一樣啦，即係你覺得香港人好温和啊，和理非啊，咁但係始終有一日都會爆嘅。仗都有得打嘅，迟早。咁只不过香港嗰个议价能力咧，就并唔喺军火嗰度啦，喺啲斯文嘅嘢度，即系例如金融啊、经济啊呢啲。咁我哋尽量可以做到嘅，都可以抵制杯葛啦，甚至乎用市场压力咧，令到即系少啲中国货入口啦。例如大陆猪唔买滞销嘅，净系宁愿食雪藏嘅巴西猪扒或者泰国嘅猪咁样，嗰啲雪藏嘢你吹嚟唔涨噶嘛，真系。咁睇下大家忍唔忍到口，忍唔忍到手啦。咁同埋沟女唔好返大陆沟啦，去泰国、去台湾都一样沟到女㗎嘛。咁嫖妓嗰啲 咁冇办法啦，大陆又平又靓又近，咁我唔知啊。而家话东莞冇晒，我又咩都唔知，真系。咁啊，所以香港人可以做到嘅，首先由个 mindset 嗰度谂下，喂呢、這个地方佢哋掠夺咗我哋咁多嘢，同我哋有家仇过恨，真系。咁点解你仲要包容佢呢？系咪走去龙与水呢？咁假如你系香港人咁样，或者你个老婆喺大陆嘅，咁啊冇得讲啦。呢啲即系你真系一家人嚟噶嘛？咁甚至乎啲大陆人，我而家度有啲广州朋友听紧嘅，即系你哋要默默咁样喺底下抗争啦，即系为我哋祈祷啊，点都好啦。咁即系我讲紧香港人同埋大陆之间，因为其实香港人同广州人啊，即系本身都系同文同种嘅，照计咧就好容易，好容易可以沟通到嘅。或者是很容易会做到朋友的。咁但係个政权系咪代表到你呢？咁有好多中国人就上咗头嘅，觉得中国就系共产党，共产党就系中国，你系咪中国人啦、啊、咁嗰啲。即系如果仲系用緊呢啲嘢諗法嘅朋友呢，咁根本上你唔使同佢沟通。咁其他嗰啲都仲可以沟通到。咁所以将来唔知发生咩事，可能中国内战，咁将来我觉得有合作嘅空间，我认为啊。即是香港同埋广州或者广西呢啲人。因为我哋相对有啲文明啲嘅思考嘅民族嚟㗎嘛，事实上。唔知点解又唔读喎，呢位叫做 Nosami Tojo Taji, 拖字日文嚟㗎。 Nosami Tojo Taji。 嗱，佢你读嗰啲嘢个 Siri 唔肯读，咁啊又众筹卖广告，好质疑个成效，倒不如正正识一些世界咩一些世界专业人员来讲啊，不如咩啊？不如正式请一啲专业人士来讲，研究警方快速逮捕，咁你可以喺啲群组度提议嘅，出嚟弹水爆车，示威者点样应付，同埋。撤走路线，咁搵咗佢嚟，我觉得 佢哋搞唔搞到呢个 work visa 都 咁系啊，不如啊，你搵啲雇佣兵嚟好过啦，搵啲钱。如果你咁讲，搵雇佣兵嚟保护香港市民，逢亲一示威，嗰啲雇佣兵又喺前面，咁嗰啲雇佣兵烂命一条。你不如谂呢样嘢好过啦，搵个教你点走就教到噶啦咩？你估差人企喺度，次次都系一样嘅咩？ 保障安全，始终有专业意见作分析总比无的好，而且他们曾参与过不少反恐应变等经验，抗衡九警绰绰有余。 其实香港呢，我都系识啲朋友呢，就系、是、你讲嗰啲专才嘅。咁你听下现代武士嗰、那个 James Chan 呢，佢都有一系列嘅你所讲嘅内容㗎啦。咁我就冇听咁啊，因为我觉得差人唔系次次都系出嗰套嘅，同埋你听完之后系咪个个都会照住做呢？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作用唔大咯，我认为啊。阿监仔可唔可以俾啲水我饮啊？唔该。 长涛似 喺嗰度， 有七个新闻从业员误导引爆自己，意味着有更多不可告人消息。 咁啊，梗系啦。 最后总结：脑烧破坏抗争运动三板斧，一过度揸鬼，二呢个嗰个陷阱三，小心啲嬲共产党。五 keep 佢老啦，带把水探世界。Alan Trum Hello 探长，各位好。 喂 ，Hello Alan Trum， 好耐冇见啦。喂 ，Dicky 讲咧，我觉得佢可以完美咁样啊，唔系 Dicky。啊、yes, yes, why yes, data. 佢其实呢真係佢讲得仲直接过我，因为我都有少少兜圈。即係其实yes, data 讲老萧嗰啲破坏抗争板斧呢，即係其实早期嘅匪类监察院呢都係有老萧喺里面嘅，即係都係其中一个监察嘅成员嚟嘅。唔係目标嚟嘅。咁但唔知點解後來呢就撇除咗佢，原因可能係啲通商啦，有啲廣告啊賣啊廣告啊咁樣嗰啲，就可能收到一啲訊息就叫佢唔好監察呢個啦。我唔肯定啊，即係冇都係靠估啊，因為好明顯嘅，即係自從冇監察老少之後呢就有啲廣告，咁呢個就係事實嚟嘅。咁呢幾樣嘢都係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咁YES Data 就心水清，因為我都唔記得咗佢做嗰啲其中呢幾樣嘢啊。依呢个陷阱咩咩咩，我依呢个陷阱，我唔知你讲乜。三又好明白啦，小心 激嬲共产党系冇错，佢都系企喺当权者个角度去思考嘅，其实系。咁啊，你具体啲仲好，唔使我讲。 Chief Mark 几个捻人之中，起 几个捻人之中，咁嗰几个唔系捻人就仲有咩形容词咧？ 留人生佛陀在慈爱功德经增支部十一集第十六经及其他经典中提到，经常散发慈爱、修学慈心解脱的善修者，可以获得十一种功德功效利益，一岁得康稳。因为慈心柔软，凡事包容无怨恨，因此不会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二醒后舒畅。此项随前项而有。三度绝托梦，不害众生，心无怨敌，孤野无乐梦，长涛探涨。我估计股票跌破25,000点，有钱买孖子买跌一定捞一笔，唔知气恼。火焰系灯神者，佢主要讲和李飞一定啱黑人憎者。 老火焰啊，劲！喂，同埋刘仁生咧，即系恕我对佛学嘅理解又唔系好，唔系即系冇嗰个感觉啊，冇个感受啊。咁我觉得成日即系去引诱一啲人去信佛，或者嗰啲硬系背后都有个功利嘅主义喺度。即一定要修佛啊，为咗啲咩呢，咁样就係、是、即我其实唔系好 buy 呢样嘢嘅，即人嘅慈爱或者嘅功德呢，就唔系一定要收返呢啲利益嘅，我认为啊。咁因为人嘅价值係可以无限咁牺牲自己去达成一个目的，而系唔系想攞返啲嘢嘅，即我相信世界上有呢种咁嘅大爱嘅。咁所以我觉得好消极嘅，即系下下，尤其是汉传佛教咧，成日佢啲指引咧，叫人做啲嘢都系可以收到啲咩翻嚟啊，啊，所以成到佛啊，或者可以攞到另外啲着数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听完你讲呢啲，虽然我学多咗嘢啦，但系我就冇嗰个感受咯，真系。 长涛探长，我估计股票跌破两万。 哦，读咗啦，脑火焰啊，劲啊，的天。 Ricky Junk Hello Sunny 会用 PayPal 怎可打赏你？ 其实咧 ，Sunny 我要更正一下咧，就我就唔接受打赏嘅，因为呢个唔系一个打赏嘅节目嚟嘅。你只系 sponsor 翻我啲电费啊、灯光啊，即系电费啊、交租啊，同埋有时请下嘉宾食嘢嗰个费用嘅啫，即系当大家有份夹粉去搞一个聚会，就唔系打赏啊，千祈。如果你认为系打赏嘅咧，咁啊，请你悭翻嗰啲善款啦，因为个概念完全唔系打赏啊，咁啊讲明先。即系如果我讲个笑话你听啊，或者耍到拳俾你咧，咁你先打赏俾我都唔迟 ，OK？ 继续长文 ，Salon Wong Hi All，Gregory 机场有各地游客等复航，我就唔能信有警入场开枪，原唔觉意打中旅客你就冚家产，况且全球好似未试过有人在机场开催泪弹。 系、哦，我真系未听啊，其实试过嘅，以前泰国好似试过一次嘅，因为泰国能够新闻封锁，第二就系佢冇香港咁资讯咁发达啦，当年，咁所以就真系要考验下佢个。即系同警察做个压力测试先得，真系要。 Gregory 机场有各地游客等复航，我就唔。 哦，读咗 ，sorry。 抢游戏要 offline， 下次再倾。 OK， 好啊，拜拜。 食 MB 邓模式，卢烧收视已经比星期二得到追过，但收视依然高。 系啊。 Jock 探长监制好，迟咗入嚟。 唔紧要啦。 昨夜心情很差。 系。 Tony Aiken 中前肤色嘅反手食指指向下面。今日机场示威，香港有多损失？我作为一个空管主任，我想讲，今日呢日亦真系有今生无来世香港人赢到笑出声。八月五日，大家搞全城三罢，而航空界亦跨公司地多人响应，甚至连民航处都有多人报称因身心问题不适合工作。国泰航空取消大约30%航班，港航、快运亦有航班取消。之后政府要求冷处理机场同空管罢工，点解？因为机场系香港经济一大命脉，你搞机场。航运、物流、经商、旅游、批发、零售，以至香港声誉 ，Julie 系啊，其实咧，我见到有一句咧，嗰、那个空管人员讲嗰样嘢真系唔系讲笑啊。佢话报称因为身心嘅问题而不适合工作。咁老实讲，嗱，譬如好似我咁样，即系我睇完嗰啲记者会啦，又或者睇有啲 藍絲嗰啲指鹿為馬嘅信息咧，我真係睇到原本我六啊幾心跳跳到八十幾嘅。喂，諗下嗰啲航空嘅交通嗰、那個管制咧，我親眼見過，因為我上個控制塔度拍嘢咧，我哋連打盞燈都唔得嘅，因為佢話影響到佢哋嗰個情緒嘅會，因為事實上就係嘅，即係你打盞燈撐住佢咧，令到佢周身唔自在咧，都真係會影響到嗰個空域管理嘅，因為佢哋真係人命關天嘅，哇！啲機密到咧，即係呢架機一離咗地，嗰架機就轉入跑道啦。我諗嗰個 buffer， 我諗得真係得15秒至20秒。就有，系啊，因为佢哋唔直头系唔用电脑去排嘅，即系电脑系一个 suggestion 或者一个即系另外一个话俾你听今日有几多班机喺度一个话俾，即系一个通知。佢真系要啲飞机升降咧，佢真系有一个类似水牌嘅嘢咧。咁每人咧只手个手有一个水牌嘅，咁有个助手咧不停 update 嗰个水牌，即系当呢个水牌推到去最顶嘅时候咧，就系嗰架飞机，即系个水牌好短嘅啫，即系大概一尺长，咁但系高度咧就大概都系两尺咁样，即系话一个水牌咧，即系一个 board 咁样啦。咁推到最顶个水牌咧，就系喺个已经离开咗 test way， 即系要出去跑道嗰个班机嚟嘅。咁因为咧有咩好处咧？因为个班机贴咗喺个水牌度咧，当你起咗飞咧，嗰个水牌就抌咗佢噶啦。咁咧，因为物理上咁样一间间咧，佢唔会有出错啊嘛，因为不停咁样推上去，咁变咗咧，佢哋就一定要好清晰呢班机系排第几嘅，因为错就炒噶啦，好捻大镬噶真系。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假若你分咗心或者你心情好差，心跳好快 ，miss 咗一个半个字，一个半个号码，咁都好捻大镬嘅。咁所以咧，那个社会令到呢班人心情唔好，开唔到工。去即係作為一個唔適合開工嘅一個理由係非常之充實嘅，即係唔係玩嘢嘅絕對。而政府亦都唔敢喐呢班人，原因就係、是、即係如果佢識得諗個利害咧，呢班人真係好重要，同埋嗰個理由亦都充實。咁所以係好慘㗎，真係。如果你做啲咁大壓力嘅工，你谂下呢啲关于几百条人命一班机嘅，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亦都唔可以影响到佢。而嗰个人咁啱又有同理心，又或者咁啱佢又可能屋企人都系后生仔，或者谂起屋企人嘅将来，或者好中意香港，唔希望香港变坏嘅，即系俾你影响到，真系一啲都唔奇。你可以话唔够专业啦，专业到好似警察咁样兜口兜面肥人两枪都冇嘢嘅，咁唔通真系要请呢啲走去做嗰个职位咩？ PW Richard 唱我早已察觉黑警有大陆，呢示威者混有九雷克，今日公司同事话佢仔一个7岁，一个10岁，学校老师系教佢哋警察系执法系啱嘅，真系好失望连啲老师都是非不分，而家行紧出去呢班学生有好嘅思维真系好珍贵，好心痛佢哋受啲呢暴力对待，而家啲老师咁教下一代，未来如果无能力去第二度读书嘅小朋友真系好惨。 所以嗰阵时反国教咪好黐线咯，即系有啲成日话我搞事嗰啲人都出现喺社运场合，即系呢个系一个佢哋嘅改变嚟嘅，因为即系你有生仔冇生仔，有买楼冇买楼，即系我呢排不停咁撞到一啲朋友咧，即系以前都当我废噏，但系而家咧就专登即系 hold 住我讲好耐嘢咁样，即系有少少感觉令到啊，你以前真系讲得啱啊咁样，即系我谂多咗可能，即系佢唔系嚟多谢我，咁但系都请我食饭咁样，咁即系。好多人都以前可能听唔入耳嘅，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发觉好多人都因为咁样改变咗，咁甚至乎我兜兜面咧揶揄佢咧，我话今呢一代人受到啲嘢咧，都系多得你早嗰廿年咩都唔理咯，即系嗰啲选票嘛，系咁流失咗，俾对家为所欲为啦，而家超过一半啦，做乜都得啦，咁你哋真系其实真系帮，即系帮政府打压后生。好多噶，咁样佢都唔敢秒我啦，而家。 听呢一句。 点劲啊？ 都喺地铁站入 边。哦 ，OK， 好，咁啊，读埋呢度差唔多要走啦。 Canadian 全部都会受到影响。今日班狗神助攻唔知发咩狗癫，搞到取消六点后嘅航班。你今日做到嘅远超八月五号嘅全民三百二，更重要嘅系我哋无损失，我哋无人流血，冇人食蛋，冇人地拉咁，你哋仲埋怨咩？除非你哋谂住系机场冲，如果唔系，我唔明做到嘢之后散水有咩问题？咩叫 bad water？ 咩叫 heat and run？ 平时星期六日有少数介乎和李飞同勇武之间嘅人不断转场，收到风有狗就由地铁河一晚走五六个地方，长途探长果啲高价供楼者会不会成为负资者，供不起去跳楼？ 会咁啊？点啫？咁呢个投资嘅嘢，梗有得有失噶啦。即系你投资喺一啲唔稳定嘅国家，你就预咗噶啦，即系预咗赌钱噶啦，等于。又读唔到添 ，Captain Pear 高啊！ Captain Pegar， 唔知点解唔肯读你嗰啲嘢咧，吓再试下先。 晏昼睇到宾客警过嘅招，真系火都嚟，系咁耍官腔。记者问到有女仔俾布袋，但食到只眼永久失明，宾客警竟然厚颜无耻到推卸责任，话个女仔只眼受伤唔开布袋，但是系度捻班记者同香港人，简直侮辱紧人嘅智慧。 嗯，所以咪好嬲咯，睇到，所以已经罢睇噶啦，其实。 Ruby 配完香港學埋大陸乜嘢都要扣人帽子，然後諗過集中營俾香港人。Boycott fell back， 最近有線報道廣州有個商場大賣機頂盒，收到香港有線新聞。 哦，我有睇啊，好多大陸人都有睇嘅，有啲人專登去嗰度睇電視添啊，我見到，即係冇搞嗰陣冇幫襯，淨係睇電視。喂，咁同埋我覺得集中營咧喺香港搞 OK 嘅，但係要嚟運啲警察咯，即係嗰啲警察以前古代就有廉記。即係因為廉記拉佢哋貪污而特赦警察啦。咁我覺得將來呢最理想嘅做法呢，就係將一啲黑警呢，即係有份出勤或者有俾人及到佢濫用武力嗰啲黑警呢，就運去咗集中營度，等佢改過先至可以再出返嚟做警察。即係覺得如果你將咁多差人起訴呢，都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嘅將來啊。即係嗱，呢個有個夢想啊，人唔可以冇夢想啊。虽然你话屌肯定唔会啦咁样，但我唔会觉得一定唔会咯。即系发生紧啲咩事，大家唔会知道嘅。即系总之我有个直觉，或者有咁嘅理想，就系警察将来嗰啲黑警，希望佢入一个集中营，等佢知道每日背一百次佢个警誓，尤其是唔可以敌视别人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令到佢哋改过，先可以俾佢哋出翻嚟。当晚差咯，兼夹要佢啲屋企人都一定一齐入呢个集中营咯。我觉得，如果唔系，俾人觉得好似坐监咁样，真系唔啱啊！屋企人都要入去。 P W Richard 重现在大陆滚一啲，吴平上星期有老友招呼去水围 ，X X 中全套餐499，叫你帮衬用手加500几起价机过千。 吓、啊，即系点啊？唔明你讲乜？听一次先，好陌生啊！ 现在大陆滚一啲，吴平上星期有老友招呼去水。 哦，翻大陆滚一啲都唔平，去水围乜乜乜套餐499，叫你帮衬用手加500，起价机要过千啊！哦，可能啲女后生啲啩。 Louis 炮开探长，喂 ，Coffee， 净系讲我系 Kelly 晚报系无用。林康正会加多句系苹果死对，头先保到平安。讲开苹果，个月费同年费好似出咗，月费约50元，年费600元。不过我都会定，莫卵价唔关事，莫卵价唔关事， 唔关事咩啫？都唔知讲乜。啊，呢位乜卵阿院长，人哋唔明你讲乜，但我明你讲乜。因为院长话唔关事，就系话咧，匪类监察院冇老少系咪关啲广告嘅事咧？佢话唔关事，咁关咩事咧？咁唔通你突然间觉得老少唔系匪类？ 继续抢白买中国货，和李飞此时此刻要觉醒。我妈成90岁，呢排睇新闻睇到竟抑郁，每次我上网俾真相佢睇，佢劲伤心。 哎呀，唔好俾佢睇啦咁。 唱唱当日都大地阴晴啦，搵信换卢烧影响力大到足以被监察咩？趁地主今日机场有人搵到鬼，仲要好快就起咗底。 系。 Repo 昨天看到心都痛，所以今天入机场。 系。 我劝教我哋唔做之后，好一排先开始有广告系花生台包。 OK。咁点解唔做老萧呢？我又唔好明啦。点解你又包容到佢嘅呢？ 爆永会探长监制，大家好，我有听春春的匪类监察员都讲得好好，他是和你飞的前线者，每次游行集合都会去。Eric Kong Hai 探长你好 ，Just supported by people and all thank you 啊。 长涛真是期望九警封闭机翼，the key control 系大 L 细。 咩 control 系弹晒，系啊，冇错 ，control 真系好紧要啊，人命关天啊，真系。 廖神晚拉影到 fucking 棒，围殴黑衫青年追打记者，嗰、那个记者话自己是江门记者，我吓一跳。有大陆记者仲是同乡，好感动威神换，所以启迪年代真系好劲。佢有人集汽油灯，如果系真系有人集，就唔系集你一个啦。不过警署我有火烧，下班九警二楼写催泪弹，有嚿弹落水马着火，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Caris Y 控猫乜机管局唔系用嗰套雷神撞机系统咩？点解用人手 ？Chief Mark 唔系雷神撞机系统系另外一套系统，即系因为你唔系净系得嗰几格机噶嘛，系每人 handle 几格机之后就要换人唞一唞，而排山倒海咁样唔止几格机，不停咁样轮人轮人轮人，咁佢嗰套管理系统当然有危机啦。即系 software 一定要理顺好长期嘅班次，同埋 plan 好晒全日所有变数、天气性，全部都系一个好 common 嘅一个 center 嘅角嘅作用嘅。咁我讲嗰啲 controller 咧，就系而家喺紧跑道嗰几部机，一定要用人手咯。江门有记者喺香港啊，劲、哦！咁佢出佢拍咗啲嘢都出唔到街噶啦，又或者。俾佢参考，跟住点样扭曲咯？可能系。 Caris Y 红猫乜机管局唔系用嗰套雷神。Keith Mark 原来机场 control tower 系手动，我真系唔知 Keith Mark， 我知道好大压力，与民呢班人唔易取代，政府都埋佢怕，长偷唔搞机场内面，搞外面。Jackie 平时反公厅海事处 control 调到啲大陆船爬喺度，佢哋系乱来， 黑人憎。 陈地主天日多间医院中午搞静坐 ，Keith Mark 嘅与民今日医生护士都示威，长偷搞机翼外面，搞埋港珠澳。陈地主太古都系街坊围地铁者。 哦，系啊，喂阿邓老师，我想知道明爱。有冇搞呢个静坐咧？唔知道，不过你听你讲，你啲同事都唔系好 buy 呢啲嘢咁。 Great message retracted. Keith Mark 集中营俾黑警。 系啊，我觉得有咁嘅必要啊。 喂 ，Cuffell Back 院长以前文家电台度开麦，当年文台 server 系由萧生资助，不过后来老萧不满佢文台班人耻笑佢，所以发生咗萧生 咁大案 事件乜令教，因为佢同教主切割 Tom 啊 ，Samantha 特鲁克亚试过炒晒 D 黑警，再严格训练一班新血，人民好比 C 做铁枪枪院长准备出山扫猎狗，趁地著名爱都有。 哦 ，OK， 正哦，咁啊 ，Samantha， 你讲呢单嘢系咯，即系呢个世界都发生过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自己香港人就大爱啲啦，运佢入集中营改过啦，唔好炒佢。啊 ,Ruby Poon, 唔知咪唔肯读。 全部被捕者上庭答辩时放火定砖，所有暴动都系黑警混入年轻人里做嘅，不能认罪，上因到底，拆庄架祸。 係啦，好明显啦。嗱呢位 Linda Chiu 呢，你係咪新嚟嘅呢？ 轮着潮，点解香港咁乱？ 你系咪坐十碌八碌咧？即系点解香港咁乱？就因为香港，因为共产党撑腰嘅香港警察，做咩都得咯。即系如果依警例嘅话，依香港法例嘅话，点会咁乱先得噶？即系你有时间，你咪自己研究一下咯，唔好净系问啦。OK， 喂，咁啊，大家嘅留言咧就嘥好多时间讲晒啦，亦都 cover 咗。我原本讲好多嘢啦，咁啊，不如讲下琴日嘅日程啦。琴日咧，我就出去，出去深水埗，就谂住去探班，因为朋友阿塔嗰个铺头喺嗰度。咁探完班之后咧，就经过呢个球场，咁咧就当然亦都会好认同佢哋喺个球场嗰度一齐行下街街啦，咁样。于是乎咧，就人哋行街咪行咯，咁反正我。翻自己嘅老家都系嗰条路嘅啫，咁于是乎咧，沿住长沙人道一路行到去成条长沙人道行晒啊，基本上行到去长沙湾广场，跟住明明话喺嗰个球场度摊田唞一唞，但系唔知点解大队咧又一路行到去嗰条天桥嘅天桥脚啊，即系有个大排档冬菇亭熟食档嗰度。 嗰度其实非常之危险嘅，因为前无去路，如果后有追兵嘅话咧，唔知闪去边嘅，得个公园仔嘅鬼咁窄。咁于是乎咧，我有见及此咧，就想去饮杯 Starbucks 啦，因为又热咯。咁谂住去嗰个叫咩屋苑话？新嗰、那个咩星咩星汇咩啊？即系我哋琴日 D Two Place 对面嗰个叫咩星咩啊？星月居嗰度咧，咁啊摊田完之后咧，谂住翻斜噶啦。咁咧就因为地铁好多人啦，咁我哋又行沿住呢个荔枝角道，咁行翻转头啦。因为我即系我细个成日去海边个钓泥湾嘅，咁咧就想行翻去嗰度参观下，即系而家填海填成点咧？哇！但系点知行到屠房嗰度望出去咧，填到一望无际啦，已经睇唔到岸船洲啦，俾楼遮住晒啦。咁点知咧行到嗰度啫，就正见到噗一声咧喺深水埗差馆，哇！嗰度起码六七个 block 以外都见到球烟，就知道嗰度出事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去了解下情况啦。咁呢过丽角村之后咧，就遇啱警察推进啊，将成个丽角村大量老人住嘅地方，将成条荔枝角道丽角村全部陷入呢个烟海里面，即系完全而家射催泪弹系乱咁嚟嘅，即系唔理你，尤其是你低端人口咧，即系唔理得你死活嘅。咁我见到一个几时髦嘅阿叔咧，就推住一啲老人，我谂佢系啲院舍嗰啲工人，就推啲老人院啲人出嚟。咁佢咧亦都系深表咁样支持一啲示威者嘅。就一齐声讨啲警察话乱咁嚟，话因为推住一个更加老嘅伯咧，我哋都叫喂小心啲啊，不如早啲诶推佢翻去啦，佢吸到啲气唔系几好啊咁样。咁点知佢话诶唔使惊，我哋好近嘅啫咁样，咁啊鼓励我哋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节节咁样褪后褪到去东京街，就我以前出世嘅地方啦。咁于是乎咧就哇，点知去到嗰度丽角村东京街嘅时候，啲警察仲系咁样褪晒成个丽角村啦，终于都咁，我哋就走避翻去青山道啦。咁点知一过咗长山道咧，不停咁撞到旧街坊啦，即系撞到几个啦。咁咧就倾开偈咧，以我所知咧，有啲开铺贴，即系开铺头，即系做铺贴卖时装咧，以前咩嘢都唔理嘅，就仲系成日话啲人搞事嘅。咁今时今日见到个情况有改善，佢又觉得唉，政府都系扑街㗎啦咁样，但係搞咁样搞唔掂㗎，又冇生意，但係要交租。咁佢哋嗰阵呢就係、是、即係我諗呢个时候呢俾佢好好反思呢，点解啲租同埋你赚个 margin 个比例咁离谱呢？即係我个 margin 得嗰可能几千蚊咋，人工都赚唔返，但係要挨啲贵租。咁点解啲租点解咁贵咁唔合理呢？仲需要打工呢开铺头。即係我諗佢哋始终都会諗起嗰一层嘅，即係我觉得啲小商户，即係佢已经怪责嗰啲年轻人搞乱个市，但係你怪责得多，你嘅亲戚朋友睇电视见到佢哋嗰种眼神咁坚定，同埋佢哋唔係搞搞震，唔係出嚟玩，佢係为咗将来。我諗某啲小商户咧，都开始慢慢俾一啲后生仔感染到，知道佢哋嘅无助，咁所以我见到嘅就系咁样啦。咁所以系啦，我觉得呢个喺一个全民觉醒嘅过程里面咧，呢个系非常之正面嘅对我嚟讲。即系你下下都去到悲情咧，即系有市场嘅，因为听网台你下下讲到好惨啊，悲天悯人咧，一定好多货金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就唔会为咗咁样。即系加重大家嘅负担啦，即系我唔系喺度无故咁样正面嘅，但系我觉得始终物极必反，去到一个地方，即系当个质变嘅时候，先至会产生量变嘅，即系呢个好简单嘅物理学嘅常识嚟嘅，我人都系一样，成个社会都系一样嘅啫，咁所以大家努力啦，即系唔好放弃理想啦，继续抗争啦，继续话俾多啲人知。由質变咗量，咁我哋嘅赢面就大啲啦。咁同埋另外大家都等緊中国揸人钱点算呢，中国一乱起上嚟点算呢，或者中国一般嘅市民百姓都开始反政府嘅时候点算呢，咁样呢啲亦都大家应该睇远啲，睇阔少少囉。因为你就咁睇香港，就咁日日都打伤人，日日都拉咁多人呢，即係的确无疑係令到大家好灰嘅。咁但係即係以我做咁多年人呢， 即系一个头头碰着黑，掉黑仔王，佢始终都有一日会有一啲好嘅消息，或者有啲改变嘅。咁我觉得大家唔好放弃啊，即系千祈唔好走去轻生啊！即系你见到冇乜出路就轻生，我觉得太蠢啦。你应该留翻条命，睇下究竟个政府点扑街咯，同埋黑警点扑街咯，起码都。 Linda Chu 新 join in， 此时我因为你 Linda Chu 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陈地主太古就现场 ，P W Richard Chan 球场厕所封晒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明爱明天中午也有静坐，但不期望多人。护士宿舍开咗个新年农场，保安和路过也者立即蓝丝上身。当然医院有黄丝，处理浸大学生会会长一事非常漂亮。Chief Mark 丽国村系咪青山道 ？P W Richard Chan 荔枝角道 ，Chief Mark get P。W Richard Channel K Thanks 與文我女朋友喺黃大仙和平集會，之後特登射 tear gas 入商場，有個九十幾歲阿伯買緊飯，差點暈低，最後要幫佢買飯， 順便 翻屋企。趁地主麗閣村長沙環道東京街荔枝角道中間 Hazel Chan 共產黨勁心虛，以為靠高驗政策就可以統治人民。習大大多從歷史學習，撩個記者話自己是江門記者，唔方便接受採訪，就 show 自己相機影到果啲，相比蘋果直播 live Ruby Queen， 希望全民覺醒。 喂，嗱，呢前线记者通常咧，即系你喺现场感受过咧，你就知道，即系对件事情嘅了解会比较深啲。咁我见到好多师奶啊、大婶啊、啲牛精啊、伯啊、嗰大肚腩啊，就成捻日咧睇埋啲帮讲出声嗰啲片啊，就以为系个全部事实嘅全部。屌，佢哋剪走晒啲应该睇到嘅嘢，即系嗰啲巧立名目嗰啲咧，就专系咧浓缩咗俾人睇。即系同埋好多人咧，即系好荒谬嘅。我见到好多蓝丝咧，俾人访问嘅时候，甚至乎打电话上去自由风、自由风嗰啲节目咧，都话诶、哎，你记者专系报道埋嗰啲咁。咁我想问佢咧，即系如果有机会咧，你点知道啲记者净系播嗰啲噶？咁你点知有另外一个画面出现噶？即系譬如啲弹压差啊，或者烧垃圾桶啊，你见唔见到呢啲噶？咁佢哋就因为见到先咁愤怒啫。咁你明明见到呢啲，咁咪即係证明记者唔係影淨係嗰啲囉。即係我觉得即係佢哋呢已经被嗰啲好戇鳩嘅帮忙出声嗰类咁嘅 group 呢訓練到呢，即係眼里面淨係睇到自己想睇到嘅嘢㗎啫，只不过係。咁呢啲呢，大家如果屋企有长者呢，大家都可以帮到佢手转转个台嘅，即係例如帮忙出声，有唔知真帮忙出声定唔知点啦，即係嗰类啦。港人港地有真港人港地嗰类啦，帮佢转转台，睇佢等佢接收翻啲健康啲嘅资讯，咁你同你一家都必得救嘅，咁样会。 Ruby Queen 希望全民觉醒。Rachel Chan 我只养 I Wake Up Fell Back 琴日条片咁样塞碌竹落去学生度，真系黐线，所以我真想知除暴高被屈系魔警。 啊，咁啊冇必然关系嘅。咁除暴高虽然佢都有游行2003年，咁唔系代表佢唔系魔警喎，咁佢。即系，我觉得唔好咁样类比喎。即系根本个 case 都唔同。哇，好多 marble 啊个面。咁啊，同埋啊 ，Hazel Chan， 你话我止痒咁，唔知你讲乜嘅其实。即系你应该都唔系新嚟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你都唔会留全句嘅 complete sentence。咁我系唔知你要讲乜嘅。即系再重复一次啦，因为我同时会一对几个，起码都一对五个网友啦，咁我讲咗第二个话题，甚至乎我同时 multitask 几个唔同嘅话题，我系唔识得应付你无端端讲三只字，我止痒，我唔知你讲乜嘅。咁啊，为免嘥你心机留言咧，就希望你作出少少改善，或者再打多次你想讲乜啦，好冇？ When it turned, message retracted, P W Richard Chan 昨天见德国班破街问记者爱唔爱国，唔死都冇用。 呢啲真系嘥鸠气嘅，真系。喂，咁啊，另外我想讲下咧，即系琴日，于是乎咧就去到深水埗个朋友同我倾咗好耐偈，即系讲嘅心路历程俾我听啦，点样由不问世事，甚至乎觉得我好烦，唔知我讲乜，而家走出嚟上街咧，佢话俾我听，几个场都有一齐去示威咁样，咁我有啲感动嘅，即系病冇咁安慰，有少少嗰个感觉，咁咧就系、是、之后呢我就出咗尖沙咀。咁尖沙咀通你嗰个金马伦道啦。咁点知见到呢，哇，又系扭咁搞。因为我出去之前我都唔知道咁精彩嘅。所谓精彩就系啲差人黐咗线，即系做show咁样放烟花咁样。 咁我观察到一样嘢咧，就系尖沙咀又系有好多，即系而家有好多流动嘅示威者，即系搭地铁嗰啲咧。咁嗰啲示威者之余咧，仲有好多街坊或者喺呢喺嗰头做嘢嘅同事会喺条街度嘅，即系尖沙咀有一个咁嘅地方啦，好多流动人口嘅。咁我见到嗰班示威者走晒之后咧，就剩翻嗰班放工嘅一族咧。就同啲警方對視啊，就喺度鬧啦，又係講粗口啊，又係教訓佢哋啊！即係我覺得警察咧對住呢啲咁嘅素人咧，係某程度係聽教聽話少少嘅，即係企喺度等人鬧啊，甚至乎可能佢哋覺得威脅冇咁大，同埋覺得呢啲人冇乜咁大仇口，因為佢哋日都喺度日出而作嘅一班打工嘅人喺度放工已經吐火，你又仲喺度影響啲空氣質素。仲喺度咧，即系无差别咁样打人，咁人都愤怒嘅。咁于是乎，我以为嗰班人可以好似琴晚见到嗰啲西湾河啊，或者嗰啲黄大仙葵涌嗰啲，可以吓走啲警察啦。啊，点知后来我转个头翻转头搭地铁走嘅时候，发觉失败咗啦。警方已经 take over 咗成条金马轮到弥敦道啦，咁啊令到我要用第二个闸口入闸咁样。咁所以好唏嘘啊，即系。明明道理喺我哋呢边，嗰啲警察咧用啲咁嘅唔正当嘅武力，就走去驱散或者恐吓市民咁样。咁落到地铁都拗教嘅，咁于是乎翻车嘅时候又撞到呢个葵芳又咁大件事。咁所以慢慢咧，至到而家我见到呢啲情况咧，都已经风土化咗啦。正如我上个月话斋，你风土化咗之后咧，就你见到个情况影响你交通，影响你行事咧，就要包容啦。当然，因为佢哋为紧咧，都系为紧香港嘅将来。咁亦都要即系同你朋友解释多啲啦。好多人都唔知为咩事，例如头先嗰位Linda Chu， 你唔知发生咩事，可能你坐完十六八碌咁啊，唔奇嘅，你唔知监房都只有新闻睇嘅，唔知点解你唔知啦。总之 ，Christy 唱海滩一向要早瞓，但昨晚睇到瞓唔到，今天刑事因睇埋警察嘅招，到现在都仲系挨住地主。不过嗰班人唔系有咁多狗保护，一早俾人打走晒。原来场中共系强大，但其实目前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中。Keith Mark， 中共教识香港人政治，喜极而泣嘅表情。QY Fiona Chow 有个乜鬼冰室话系何妖老友，上唇拍片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但好难。 哦，我知边个，我知边个，佢走去曾经有条片咧，去咗美国领事馆嗰度拍嘅，我记得大大旧旧短头发噶嘛。喂，咁啊系啦 ，Keith Mark 都讲得啱嘅，因为英国人统治香港嘅时候咧，就尽量令到我哋远离政治，咩都唔识，政治几邪恶都唔知嘅。咁但系而家由中共嚟教香港人咯，咁啊你姑且都讲咗一个中共对香港人嘅贡献，咁啊我都认同嘅。 Rachel Chan， 我只养过一种鹿物，就是猫，所以每次看到你的猫咪超治愈。 哦 ，OK， 喂，咁啊明啦，喂，咁啊，另外我想讲下，各地嘅街坊咧嗰、那个强悍程度咧，真系高低立见嘅。其实我一早想讲呢样嘢嘅，但唔知想讲咗第二样嘢。咁一早讲咗就系话，葵芳啦，嗰啲街坊或者西湾河击退咗嗰啲警察啦。即系唔系击退，系劝退啊！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已经成为共识噶啦。即系而家都仲系撑警嗰啲咧，你都唔使旨意有机会令到佢改观噶啦。除非佢错手俾警察剥咗一棍啦，咁样就难讲啦。因为呢啲咁嘅动物咧，即系自己嘅利益系最紧要嘅，人哋咧或者将来咧，完全咧都系无视嘅。咁所以，即系而家见到好多。好多情緒咧，都係個輻射性咁樣輻射去其他社區嘅。咁嗰啲荃灣啊、大波坊、二波坊啊，呢啲元朗啊，即係逢親嗰啲精壯嘅男人娶好多大陸嘅女人，啲村姑去繁衍下一代，嗰啲好嚴重嘅地區咧，都比較嚴重呢個問題嘅。即係慣咗，因為喺大陸慣咗俾人壓迫咧，就唔知道香港咧本身基本法賦予我哋嘅權利嘅。咁所以嗰幾個區啊，即係荃灣。旧区啦，同埋元朗嘅旧区啦，同埋仲有头先讲一个区喺边度啊？北角呢啲咁嘅福建区啦，即系就唔好讲啦。咁其他区咧都似乎咧就俾一啲黄大仙嘅街坊感染到咧，即系大家都应该为咗基本法赋予我哋嘅人权 去抗争咯。即系呢样嘢唔系讲政治嘅，纯粹系你连着咩衫出街嘅自由都冇，免于恐惧嘅自由又冇，喺街讲说话又惊又俾人欺凌咁样，即系我觉得唔通咁都唔抗争咩？即系如果有人喺度监听紧我讲嘅嘢，如果你又唔认同嘅话咧，你真系出句声俾大家招呼下你啊！真系要。 P.W. Richard Chan 條友在東京開茶餐廳。 Okay. Richard 經過這兩個月，已經換什麼東西可以嚇到香港人？ 冇錯。 Patricia 美孚街坊昨日都好感 動。哇，冇錯啊！呢單嘢。 但一個師奶都會拿個飯蓋出來蓋上，出來講了。 冇錯，即係呢單嘢真係要講啊！美孚咧，即係我都好榮幸自己住過美孚，即係嗰啲街坊咧，即係琴晚嗰場咧，嗰、那個場景咧，真係令到好感動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就係咧嗱，大家都知道美孚。个旧巴士站咧就喺桥底嘅嘛，系咪？而家唔知系咪仲系喺嗰度咧？好似都系。咁咧桥面咧就系一条高速公路嚟嘅。咁咧就嗰班抗争者咧就喺桥底嗰度堵路啦，即系令到交通瘫痪啦。即系你唔好再问佢为咗乜啊？即系就系为咗令到政府有压力，令到增加个抗争成本，就令到佢还翻一啲我哋应该有嘅嘢。就咁简单，咁咧跟住咧就见到桥面咧有十几格啊，我谂都有，即系我估啦，即系我眼见就咁，净系睇个 pan 上去条桥嗰个镜头都有成六格猪笼车落紧嚟啊嘅时候咧，街坊咧有见及此，觉得太危险啦，就劝啲后生仔你哋唔值得为咗呢啲咁嘅事咧坐监嘅。咁於是乎呢就劝佢落地铁送佢哋地铁站。佢唔係送瘟神嗰种送喎，係直头係好似个仔要即係讲緊一百年前要去美国读书咁样，搭船都搭二十日，因为搭两个月嘅咁样，嗰种咁样离别依依，即係叫佢哋一路好走啊，唔好望返转头啊，因为唔值得㗎咁样。咁佢仲话呢度由我哋帮你搞掂佢。即係话呢而家已经有一个情况呢，抗争者是流动的，街坊呢就要来招呼警察的。哇，我觉得这种这样悲情的情况呢真的很催泪，催泪弹未到已经催泪了。那就是说那些似乎大家都有个共识呢，即是以前没有为个社会做过什么的，现在会倾尽全力， even 食催泪弹或者可能被人拉被人打的小小的创伤，好多街坊都已经唔自在啦。咁我觉得对社运或者对我哋香港本身争取返我哋原本应得嘅权利嘅意识呢，我諗慢慢都遍地开花，同埋越来越多人觉醒囉。咁所以大家都係继续唔好放弃啦。呢、这个情况如果能够持续到选举嗰个月，甚至乎中国嘅国庆，我觉得就非常之有成绩㗎啦。咁啊，都系嗰句，唔好放弃。 P.W. Richard Chan 条， 我读咗 ，sorry。 永历长是但一个师奶都会拿个饭盖出来盖上，催泪弹了。Chief Mark 呢两个月大家都辛苦。Rachel Chan 前线示威者真系好叻，用 Pet Water 是上矿探长认同，经过7.21和8.11都仲撑警撑政府，唔使再同佢哋讲。 冇错。 Rachel Chan 电 QY Fiona Chow 美孚系黄丝区，好感动。Chief Mark 美孚街坊 clap clap， 强壮嘅二头肌。 其实我哋呢就已经唔应该再分，唔系唔应该，即系唔使再分咩叫黄丝咩叫蓝丝。即系喺我心目中今时今日仲撑警嘅呢就真系丧心病狂。同埋唔使标签后生仔年轻人或者黑衫，即系所有嘅抗争者已经系成为香港嘅大多数。同埋希望更加多人喺我哋呢一边，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将来嘅成就囉。因为全民觉醒而家已经令到区同区之间嘅人嘅感情已经大增啦，我觉得。同埋年轻同埋老人嗰个鸿沟嗰个代沟，甚至乎嗰、那个嗰、那个不嬲唔信任或者唔了解，慢慢已经融化啦。咁我觉得呢个喺一个好痛同埋好多刑责嘅底下咁样去成长呢样嘢，虽然係好悲情。好悲壮添啊，简直系！但我觉得都系值得嘅，即系你唔好放弃，放弃咗就唔值得噶啦，因为。 永力祥是但一个师奶都会那个份。 哦，sorry。 Evelyn Chum 两个月令香港人进化， 冇错。 林信旺都唔明白黑景点可以继续黑自己，去到边啲街坊都由示威者加油同闹爆佢哋。P.W. Richard Chan 微夫街坊好嘢，趁地主义啲咪多得啲，黑警做多错得咯。抗议但是持续这样久，真是有希望吗？继续 Chan 微夫班街坊真是令人刮目相看。Tommy Lee Butcher Alice Chung 而家仲撑，竟然系黑白不分。 系啊，冇错。 J.J. Lunchy 老氹，我 今 次机场翻到，原本我今日凌晨机就已经五出咗机场 join， 我最后想讲，我今日自己占机场占到自己飞唔到，表示好有意义。场唔系 林志老师， 已经系去到有智慧同无智慧的分别了。 我都有智慧同无智慧，你都系原谅咗佢，因为冇智慧嘅人你会原谅佢啊嘛。虽然平庸都恶，但系嗰啲唔丧心病狂啦。总之我净系可以用到呢句，嗰啲咁嘅中共嗰啲咁嘅。文宣就用咗我最中意用呢个丧心病狂添，咁啊当然唔系我发明啦，咁啊同埋好多好多嘢咧，即系我都有少劳为安慰嘅，因为六月之前咧，即系我讲嗰啲情况逐渐发生啦，咁即系唔系又唔系认屎认屁啊，真系，即系似乎我都几了解个群众同埋嗰个进展，即系好多嘢好似老油条咁，但系唔系因为咁样我就能够。遏止到我啲情緒咯，因為我即系我盡量克制自己嗰、那個唔好咁開心，唔好咁唔開心啊，或者唔好影響到工作生活，我都努力噶啦。咁但系硬系啲夢嗰度都要流露翻出嚟，都幾辛苦啊，其實。 了今晚无五毛真舒服，十四年翻墙睇粤剧基本是无五毛。现在超伦多霸占留言，仲有维稳 YouTuber 马来西亚、台湾、澳洲、美国、香港，屌佢老味 ！P.W. Richard Chan， 我再不去荃湾和北角消费，若人人不去红区消费，后果可以想象。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我哋即系从，因为我都今日都接到啲电话咧，我啲同辈都系一啲好关心香港嘅朋友啦。都打嚟问我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个管理管治成本提高啦。我话即系不合作运动已经可以有效果，同埋即系更加可以令到我哋选择性消费啦，同埋选择性旅游啦，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你諗到最紧要有心都可以做到嘅。咁不妨大家又俾少少提议，大家可以喺度 brainstorming 啊，咁啊发挥自己少少影响力。 了今晚无五毛真舒服 啊！仲有系、哦，你觉唔觉得好多嗰啲五毛咧，都系嚟自一啲有分定嘅一啲部门啊，即系例如嗰啲咩帝巴啊嗰类咧。咁我觉得佢觉得呢个策略都唔能够令香港啲人少咗一啲游行或者示威，或者少咗一啲人觉醒，企喺佢哋嗰边之后，似乎出钱嗰条友已经觉得，屌真系嘥米饭啊！扑你个街！越嚟越多人嘅，点解越多呢啲咁嘅五毛？咁所以咧，直突然间 cut 咗 budget 之后咧，就剩晒咯。因为原本就系咁剩啊嘛。咁啊，另外一个解释咧，就可能系因为我呢度人数都系唔多啊，嚟嚟去都系得个三百几人咧。咁可能佢专系 target 一啲过千嗰啲节目，咁都唔定嘅。咁所以唔值得开心住，我觉得。 我要今晚冇。佢而家冇黄同蓝，只有黑同白。韩宇见到二事一直俾人打，都唔知点好。哎，永力昌系话是话，今晚啲五毛呢？陈地主第八九唔出样。 系咁啊，阿韩宇就话：你见到一直俾人打，佢系虽然系佢唔想俾人打，可能走唔甩嗰啲。咁我觉得即系大家警觉性要提高啦。即系我见到啲后生抗争者，如果倾到偈，我都同佢讲咧。我、哦、你做任何嘢呢都唔好隻眼离开嗰班黑警前线嘅黑警，因为佢跑过嚟佢大概需要20秒。假若你原本有个安全距离呢，你挂住搞緊地下嗰啲嘢啊，挂住同 friend 吹水啊，或者挂住望住个电话呢，你可能就因此走唔切㗎啦。总之你行前唔紧要，总之即係我諗即係 suggest 下俾啲朋友啦，即係你喺前面嘅话呢，你一路要啤住嗰啲黑警。那个防线， 咁后面如果发生嘢，后面啲人会出声㗎。咁所以呢，总之就唔好离开你嘅危险嘅 source， 咁相对会安全啲，走走得快啲。因为我睇过大量嘅片呢，都係大家掉以轻心，係佢好突然，但如果你保持住一个安全嘅位，譬如可能你预你个即係你自己考虑諗下自己嘅步速，或者自己拎住几多嘢，譬如你个信心你可以20米里头同步咁跑，就追唔到你嘅，咁你咪喺20米里面囉。即係你唔好即係走去挑人到好近啊，拍佢个盾牌啲死硬咁样。而家即係我哋而家已经唔同以前㗎啦，佢哋都进化咗，佢进化到呢係越嚟越冇同理心啦，同埋越嚟越觉得有人撑腰啦。咁所以我唔搏唔觉，咁所以呢大家唔係唔抗争，但抗争要保持距离，同埋要唔可以唔集中精神囉。其实你个高危程度呢，即係同你做一个司机都分别唔大嘅。你冇理由个司机揸揸车走去睇住个电话，挂住架绑鞋带，唔得㗎嘛。即係其实抗争者亦都一样囉。喂，差唔多啦，我都讲咗好耐嘅，两个几钟。 Nike 后猪油膏千祈唔好落液。Cliff Mark 有冇公安办香港警察？呢家打人好狠。 有冇公安办香港警察？其实我一早已经觉得有㗎啦，其实。即係我六月九号六月十号嗰晚我都讲咗一啲睇法啦，即係又系会即係我企喺佢嘅角度去搞香港，佢一定有好多即係好多方法可以搞到我哋嘅，即係尤其是有中共撑腰啦，有嗰二千万嘅捐款之后呢，即係代钱嗰啲就系嗰啲援助级或者嗰个会，但前面嗰啲可能冇份，但佢哋会代咗钱之后会嘥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洗脑啦，或者去鼓励嗰啲警察觉得天经地义啦，執法啦，同埋不停咁样用好多其他啲旁枝啦，即係例如嗰啲帮讲出声呀，分定俾嗰啲人去抹黑市民，就令到嗰班前线嗰班警察癫晒啦。咁要加上佢哋冇脑先得嘅都。咁所以呢，自从有一个二千万之后呢，啲差人真係士气大振，即係佢哋蠢到连自己冇着数都要走出嚟打人，打得咁狠添仲。 换嚟唱越来越似真速龙 ，Mio Lipnik 时间又睇 live 陈地主呢两日好兴放一堆催泪弹，跟住一大烟就会冲。劝唔好买饼 ，Captain Pedder 就算防到班黑警都防唔到前线身边嗰个系咪卧底，反咬自己袋底。苏珊矿六点一二嗰日已好明显有公安啦，聪明你已经混入解放军。 系啦，即系虽然嗱呢啲嘢咧，即系如果有人话你冇证据就系靠估，咁靠估都系会估中噶嘛，系咪？咁因为我近来又发觉呢，有好多人呢喺我个留言度，唔係 live 得一个啫，咁我成日都喺度challenge 咗啦，又用一啲一啲即係总之佢憎我呢就咩都讲得出啦，即係又话我唔知抹黑人啦，又话我自己嘅成就喺屋邨大就比刘世良呢就差几百倍呀，其实唔止呀，差几千倍呀，咁即係用呢啲攻击我啦，即係你估我系细路仔咩，即係我觉得你唔好当个世界净系得你要听嗰个网台先得噶嘛。 敲518探长晚上 喂 ，Hello P W Richard Chan， 我办公室几乎七成以上系扑街。早排有个同示威者嘈，俾人打入了厂，去查清各位前线示威者。记住探长说话，勿掉以轻心。 哦，咁呢个好 general 嘅，即系同啲后生即系都要咁样讲啊。即系你叫佢小心啲冇用啊，点小心先？咁有方法㗎嘛，其实係。咁头先我话咩猪油膏啊，唔知你讲乜添。哦，猪油膏千祈唔好落场啊。其实而家我见到啲猪油膏都少俾人拉到喎。因为猪油膏呢佢唔敢行咁前㗎，因为呢行咁前呢要有好多好有自信嘅拉晒筋嘅后生仔先会喺前面。同埋你记唔记得我一次喺元朗呢，我见到一个示威者身材好好嘅，即係倒三角形蜘蛛侠咁嘅。咁我都估呢啲可能係警察嚟嘅，因为佢哋操完啱啱出学堂呢好 fit 嘅。咁点知琴日睇新聞嗰个就係呢啲咁嘅形状囉，倒三角囉，即係穿啲好窄嘅衫呀咁样。即係所以我怀疑呢一早已经渗入咗呢啲，开头搵情报听人哋点样行动 report， 跟住而家仲落埋场添，因为发觉呢几次都冇人发现啊嘛，咁所以如果大家掉以轻心，唔好放弃捉鬼咧，就一定会有收获嘅。但系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人话不割席咧，就认为唔应该成日都怀疑嘅咁样，所以出咗事呢啲又系一个所谓教训咯。 陈地主刘世良，我听过一次，十分钟唔够就唔再听。吕嘉玲支持探长。陈地主依家通常都拉啲女，佢哋唔出证件，就视为左运入武警，唔是解放军。大陆现在的主力是武警，全国的政客都是出武警或特警。 哦 okay、喂，咁同埋咧，即系我上次喺荃湾嘅经验咧，我都反思过咧，即系成个一个好大嘅误解咧，就系、是。嗰啲示威者咧，不停咁叫人唔好影相，唔好影大头咁样嗰啲咧，即系好似好 make sense 咁啊！因为咧，所谓嗰啲义士咧，都争俾人影到嘅，因为影到咧可能会俾人看图索骑咁样拉噶嘛。咁但系而家大家喺前线嗰啲咧，真系唔怕死唔怕拉嗰啲咧，都重装备笠晒嘢噶嘛。咁咧，你觉得普通市民俾人影到惊啲啊，抑或黑警俾人影到佢系混入示威者度惊啲咧？咁似乎咧，琴日都有个答案啦。咁咧又印证我上次讲荃湾嘅经历啦。咁嗱，我又唔系认屎认屁，即系我想讲下咧，即系有时啲嘢系断估、靠估，但系靠估嘅背后，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嘅分析，同埋有一个逻辑嘅分析咧，你又会着数啲咁解啫。咁所以我一样会坚持靠估，我一样会坚持，就算冇证据咧，我都会讲出嚟先嘅。咁即係大家受就受，唔受又唔好听。咁因为往往呢即係好唔好彩，我多数都估中嘅有啲嘢。咁至于有啲人我唔係讲个人，我识个朋友呢就俾人呃咗啲尾数啲输钱咁样。跟住呢咁争佢钱嗰方呢就不停咁样就话自己好有理据嘅，正义长存嘅。咁但係呢之后唔知点解会自己认咗罪嘅咁样。咁呢个你大家自己留意下法庭新闻啊，或者留意下时事啦，即係你话我冇意思嘅，因为我完全系对同呢啲人冇钱跟瓜葛，呢啲第一唔系私怨，第二我就真係好痛心呢，即係有啲朋友以前有听我嘅节目嘅朋友呢，就而家竟然呢就盲懵懵咁样呢就信埋一啲即係信唔过嘅人，咁样仲要帮我讲说话嘅，即係呢样你好失望唔好痛心嘅。咁我唔系讲嗰个人啦，我讲我朋友系俾人呃咗钱咋。 是，仲但系今日响机场话被揭穿系警察身材好 fit 嘅男人，其田系送水工人揭幕。今日机场都捉到两个 James 庞，但系唔明啲黑狗扮示威者咁耐，点解琴日蒲晒出嚟怼爆自己 ？Captain Pegar 其实班防暴跑得好慢，又跑唔到长途，每次防暴一跑冲上前，只要有一段距离，差唔多同时起跑，正常都捉唔到你。趁地主见人唔多先出嚟。 唔系啊，其实嗰啲人点解琴日会？会露真身呢，因为试咗好多日，试咗好多次，都发现啲人系个警觉性好低嘅时候呢，咁收到新嘅 order， 要拉人要打人，咁佢哋觉得系时候时机成熟咪现身囉，同埋背后有人撑腰一定告唔到嘅时候，咁佢咪夠胆毁烂块面囉，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啫。咁同埋跑得慢嗰啲呢系有盾同埋重装备嗰啲警察，但系速龙咧系相对跑得快啲嘅，因为速龙咧个爆炸力非常之强嘅，系严选过嘅，就唔系普通大肚腩嗰啲警察嚟嘅。咁所以大家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咯。同埋你唔会排除你对鞋唔够对鞋咁咬地噶嘛？你可能跣到啊，或者惊起上嚟发一发软蹄啊，咁就已经就擒噶啦。咁所以咧就应该保持距离咯，即系同揸车一样啫。 同向大声佬继续抢钱先，示威者要留意身边人。Eddie Sir 话警察有个款，前面列速龙先跑得快。时事啱啱听光明顶话卧底系高上好多好多 criticals， 好多 good line， 而家只系乔装。 哦，系嘛？咁我唔知道，光明顶我点会知咧？因为陶杰识嗰啲人，呢有只蚊，惨啦！喂，咁啊，差唔多啦。咁我要讲嘢都 cover 晒啦。咁啊，同埋系我有个 suggestion 咧，即系如果第时，即系如果你识嗰啲前线嗰啲朋友咧，同佢讲声啦。如果失手就擒嘅时候， 即係如果你係 full size gear， 你又大隻後生仔，咁你第一時間咧就同佢講，我係自己有。咁你唔去信唔信都好，咁你令佢一個 buffering 五秒都好，你都已經可以就咁走得甩噶啦。你大曬自己有啊，自己有啊，唔好拉，唔好打咁樣。即係你同佢講大話咁乜所謂啫？反正佢日日都講大話。即係嘅時候，你為咗嗰下去 buffering 考慮思考一陣，咁你可以脫到身喎。咁啊，不妨试下呢、這个，又或者系伙计咁样，即系是但一样啦。即系总之你好有信心啊，伙计啊，拉乜捻嘢咁样。咁即系试下都好噶，即系你个个系咁啊，佢都唔知边个系坚噶嘛。因为事实上，就算有啲警察唔知道卧底嘅时候，而家个个都知啊嘛。咁所以即系可以咁样试咯。我认为 ，OK， 咁啊，我建议大家系唔系都好啦，而家去多啲人哋个区度观光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唔同以前噶啦，以前大家好冷漠嘅，即系三唔识七都唔会倾偈啦，甚至乎望到都唔会笑容，冇笑容啦，唔会打招呼啦。我觉得而家借呢个机会咧，香港人咧就可以更加团结啦，因为而家我目测咧，大多数嘅人咧都已经开始觉醒嘅时候咧，就可以 make 一个 network 啦，即系大家识多啲朋友啦。同埋互相多啲情报啦，同埋互相多一个 support 嘅眼神，同埋一个打招呼啦，即係对将来嘅抗争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有人话荧光棒，咁啊未必嘅，你空一空佢，打一大佢，咁佢会可能会幻想你係咪跌咗碌荧光棒呢，咁样。今次荧光棒即係下次未必係㗎嘛。所以呢，假若有情报呢，就是、大家讲明啲卧底有咩装束啊，咁样去通报下。咁大家入多啲 TG 嘅 group， 唔同嘅 group 都好多人 apply 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咁样。 Alan Chum 建议前线带定蕉皮丝仲紧要袋定。 唔使喎，带洗洁精都得㗎喽，其实。 丝仲紧要袋定支 glow stick，Captain Pegar 袋定荧光棒，陈地主前线应该快会还拖 ，Teeth Mark 大家早 ，Deep 休息香港人 fight till the end， 强壮记忆投机 ，Man Maxwell good night，Lee Chat undercover 有荧光棒，陈地主唔去北角荃湾 ，Nike 好话系自己人主，衰咗打多两棍，好啦，奖分活色很有利，奥运会各位晚安。 OK， 好啊，喂，各位晚安啦，咁啊，要多谢翻头先有sponsor 过嘅朋友啦。咁有阿 Toto 啦，阿 Winnie 啦，同埋阿 Ming Wong， 同埋阿 YVHYGG， 係啦 ,Toto 唔知點解試過幾次添。咁多謝各位。咁順便介紹下左上角嗰兩個 bar code QR code 呢，原來呢就係、是、PayMe， 即係一個 sponsor 嘅渠道啫。咁另外呢 ,PayMe 就係 HSBC 嘅，右邊呢有 HSBC 嗰個 logo 嗰個呢就係、是、叫 PFS 系嘛 ？Frame per second 系啊，冇错，我咁样记嘅都系，就系、是、任何嘅连中银嘅 account 咧都可以透过呢个果数俾我 sponsor 嘅 live 嘅。咁另外就系有PayPal 啦，同埋 HSBC 嘅户口啦。咁同埋请大家like 埋个 page 啦，就系、是、左下角嗰个 page 咧，就系 Facebook 嘅 page 啦。咁咧今日嘅。咦，今日 PayPal 我突然听到声㗎，但係点解唔见嘅。啊係呀、啊、有啊 Zero Lee 啦，即係肥啦，多谢你嘅 sponsor 啦。咁大家早啲瞓，咁记住留返啲力，咁去声援下其他企得好前。同埋如果你係街坊嘅话，记住有亲啲听到啲催泪弹嘅声呢，不单止唔好走，仲要落街教训下嗰啲奴才先。好啦，咁时间就差唔多啦。希望大家今晚瞓得着，拜拜。